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大军阀啦，喂，阿土，喂，原本今日咧，我哋谂住揾呢个即系系嘛，即系呢个特首候选人。啊，唔知边个啦，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广播啦，又唔系 兼呢个 揾佢上嚟，即系做呢个嘉宾噶嘛。 系啊，我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佢噶，根据你嘅指示 send 咗俾阿周融啊嘛，系嘛，佢就话忙啊，唔得闲上嚟俾你 阿张融 劈佢啊。 嗱，呢啲要揾嗰啲又揾唔到啦。吓、啊，偏偏嗰啲即系我哋唔想揾咧，嗰啲即系网友咧，即系喺度聊事斗非，唉，即系又喺度攞啲旧闻出嚟炒，系嘛？又话即系叫阿人阿咩咩迷惘 Henry 啊上嚟，唉，我啲嘢即系其实系旧事嚟嘅，我唔明点解即系啲人系咧，即系越炒越即系，唉，即系我真系唔明 白。唔系我系多手嘅，咁啊，因为我回咗个 message 嘛。 吓！ 我回咗个 message， 仲未出事咯。 所以阿老邪嗰阵时话冇话你错嘅，唔系话你即系中意喺网上面打飞机啦。 我自己 先系咁嘅。佢嗰阵时最兴话你啊嘛，大佬啊， 话我旗下嘅人啊，唉、哎，入我数， 佢咪梗系入你数啦，哥。喂，咁嗱，佢又既然唔喺度啦，哇！但系即系佢亦都唔能够唔讲啦，话题人物嚟噶嘛呢期，真系哇，大佬好地地，喂，点解会即系做呢、這个即系武能民主，做下做到即系呢个特首候选人呢？吓、啊，即系嗱，我哋睇呢个即系呢个一仔啦，今期又即系啊，唔系一仔，系百五二邮报就话，喂，其实呢，原来呢个周融呢。哇，犀利啦！佢搞呢档咁嘅嘢，原来后面好 Q 多福建帮即系撑住。 系啊， 而呢班福建帮咩人嚟嘅咧？ 咦，喂，呢一班喂，好似系习近平佢主政福建嗰十几年入边，喂培养开嗰啲嫡系咁样嘅。你见到其中一个牵头人施子清，喂，本身咪就系呢个福建帮嘅大佬咯。另外一个系洪祖航，都系类似同习近平好熟嘅人嚟嘅。 不过你可以从今次咧，周融咧，又即系变成呢一个建制派嘅武林盟主呢个角度咧，问题。嗱、以前咧，无论由开始八八直选啊、民主基本法啦，甚至乎六四啊等等咧，建制派同反对派或者系泛民主派之间嘅分歧嘅时候咧，建制派嘅领军人物咧。就係、是、工聯會啊、民建聯之流嘅，好明顯係建制派嚟嘅。 咁佢哋黨派色彩太重， 冇錯啦。佢而家其實咧係轉變咗少少咧嗰個策略，就揾一啲相對上邊係中間嘅人物， 而且係好 appear， 即係 apparently 係理性啲嘅。但係佢不嬲，即係其實佢揾啲理性中產都係揾啲高學歷噶嘛。咁但係而家周融佢中學畢業啫嘛， 又唔係咁講。喂，周融第一係嗰啲叫事業成功嘅人士，同時間你會見到喂。除咗周融之外，喂，學界都走咗13學者出嚟搞呢個名單制。其實佢雙管齊下，就希望利用呢一班叫做中產啊，或者比較中立嘅人。 你關於雙管齊下 呢班人係點咧？就係叫independent in appearance。 唔係你唔好講咁快先。點樣雙管齊下咧？其實我哋要講翻，其實而家去反佔中，其實就係不嬲我哋講好耐嘅啲咩群眾鬥群眾，出面就講群眾鬥群眾啦，用共產黨嘅語言去講，我哋又講困獸鬥啦，係嘛？即係嗱，第一樣嘢，佢而家佢搞呢個反佔中簽名，同埋呢個大遊行，喂，其實佢係用喂，其實你唔好諗到真係咁樂觀啊！共產黨，即係如果佢唔能夠速戰速決嘅，好 Q 大鑊㗎， 因為群眾已經被撕裂咗啦嘛， 啊， 已經係歸咗邊。而今次你用一個即係 independent in appearance 嘅人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同埋係好積極咁做喎。以前都係冇咁誇張，以前係好膠化噶嘛，係嘛咩？咩龙会啊、成成啊嗰啲咩合唱团啊嗰啲咁嘅走去撑场嘅。 唔系阿土，嗰啲都膠化喎而家。你知唔知而家咧呢个反佔中簽名啦？嗱，犀利啦，系嘛？你110万人啦，但你知唔知当中咧，原来咧系嘛，即系动员埋呢个港九舞厅夜总会联合会喎。啊，喂，仲有呢啲，即系其实嗱，呢、這个喂，你唔好 即系如果有新花，如果有新花刀嘅时候， 有份噶哥， 即系九班第一签名过嚟咯， 呢啲咪叫高级咯，一个唔好彩你帮衬马篮啊，打完炮之后啊，个小姐唔系收钱啊，叫你签名， 唔系啊，你签名免代资噶，而家分分钟 咁又做唔到，因为通常咧。 即係一來一鳳嚇，即係所謂嘅單幹户嗰啲咧，即係冇集團式經營嗰種咧， 嗰啲唔係聯合會， 就係呢一個嘅紫藤啊，即係我哋泛民嗰啲，即係比較傾向泛民嘅NGO 去負責嘅。 哇！但其實呢個唔係新鮮事嚟嘅喎。 所以咧，你過去我哋 office 隔離阿富士大廈，可能咧遞呢個撐佔中撐佔中嘅簽名俾你阿龍嚇，唔使擔心嘅。 但其實呢個據報道咧，就係話呢個咩啊八五郵報嘅報道啦，即係喂，原來港九舞廳夜總會聯合會。同埋呢个香港按摩业总会啊，喂，但其实呢啲嘢咧，喂，我好奇怪啊，喂，其实喂呢个功能组别有冇一个界别代表佢哋嘅咧？即系嗱，其实呢两个界别咧，个 人服务业， 原来喺嗱，其实两次咧，其实都读即系都用过佢哋噶啦，共产党都即系嗱，第一次咧就系2004年嘅时候，大公报咧就登广告支持人大释法啦，原来佢哋有份噶。系嘛？第二次咧就要求呢啲小姐咧就按職級咁樣咧去捐款，捐咩款啊？就係呢個2010年咧嘅玉樹震災喎，屌 嚇！ 喂，原來試過㗎啦，原來係 用， 所以你唔好話百老匯嗰啲啦，即係其實呢個無孔不入係去到嗰個界別㗎啦，已經。 我哋講開共產黨。你講緊群眾鬥群眾就相類似當年即係文革嗰種做法，尤其是紅衛兵好後期嗰陣時嗰種群眾鬥群眾啊嘛，呢個係佢強項嚟㗎。嗱，強項嘅另一樣咧就係共產黨識立呢啲組織，即係識溝呢啲組織。 佢唔係識啊，佢根本係自己製造呢啲咁嘅組織出嚟， 亦都自己製造，亦都你如果有現成嘅時候咧，我點樣收購咗你？ 係啊， 係嘛？即係所謂 M&A 啊。即好似我哋上市公司咁样啊，收购合并咁样啊。喂，呢啲嘢系共产党强项嚟噶，但系今次你最出嚟嘅即系所谓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共产党都要承担嘅。嗱，第一，你将群众撕裂咗佢，将群众即系归咗边个？同埋呢啲嘅矛盾咧，唔系一时一刻啊解决咗政改方案，就算你过到又好，过唔到又好咧，就已经系消散嘅，系会继续存在落去嘅。咁你制造出嚟嘅。矛盾或者系对立嘅话，你点样解决咧？ 呢几年嗰啲咩本土派咪就系咁样爆出嚟咯？如果咁讲， 同埋从泛民主派嘅角度去谂呢个问题，好啊，你嚟啊，你继续喺度咁样发癫啊！你好简单啫嘛，110万系嘛签名，系嗰啲系假嘅嘢嚟嘅。跟住咧又可以喺电子里边又可以再重复去投。如果你签名嘅，只要你自己搞个声明，喂，呢啲咪就系教坏细路咯？你不择手段讲大话，跟住咧就用啲虚假嘅嘢。喂，其实呢个系一个反面教材。Anthony， 你有仔，你点样教佢？ 嗱，两样嘢啫嘛。嗱，第一，你派钱派得多，你派得几耐啊？第二样嘢就系，其实你叫呢啲你动员群众，喂，其实你种下个祸根，其实系等于就系话，喂，你呢啲人嘅反作用力仲更加大，因为其实，喂，你系俾你呃入嚟签噶嘛，大佬啊，系嘛？即系喂，你俾你呃咗入嚟嘅，喂，如果你再你俾佢蔓延落去，即系个运动蔓延落去，佢系会倒戈噶，其实系。 但其实对于共产党嚟讲，呢啲根本就唔系重点嚟嘅。你见到张晓明今日晏昼讲咗啦，喂，共产党一定要保有即系佢某种权力，佢先至可以安心噶嘛。第二样嘢，喂，你见到今时今日，喂，共产党派咁多嗰啲人走去咩金融界，走去cap 水，对于共产党嚟讲，喂，香港只不过第一系个提款机。第二樣嘢，喂，香港係境外勢力，喂，如果你嗰啲咁嘅嘢搞得掂嘅話，喂，將嗰種咁嘅風土病啊，佔中嘅風土病啊，留翻入大陸嘅話，對佢嚟講仲大鑊啊嘛，所以佢寧願搞亂香港啊。 呢個係保有自己政權嘅一個嘅思考啫。但係頭先我哋喺度數嗰扎嘢，包括 Anthony 頭先提到嘅，你用錢 係啊， 你用背後有一個經濟嘅誘因去動員嘅你個群眾， 所以呢個大生意嚟嘅。 做呢个政治嘅行为， 生意嚟噶， 系啊。 喂，大佬呢样嘢系最丑恶，系咪？即系本来我哋究竟咩嘅政治倾向，应该系自由噶嘛？ 系 我究竟信唔信民主，信唔信自由呢啲所谓嘅普世价值，系我哋自己嘅政治取向嚟噶嘛？我签唔签名，我游唔游行？喂，唔系因为我去过旅行，唔系因为我收咗你嗰五嚿水或者三嚿水或者四嚿水，系而做噶嘛呢样嘢？ 所以我先讲紧大陆所睇到睇香港，同埋我哋所睇到我呢个香港，我哋分析系完全唔同咁解嘅啫。 喂，呢个系最劣质嘅政治， 系啊， 最劣质嘅做法。喂，你唔好攞即系话香港嘅泛民收佢系政治嘅献金嚟做比喻，大佬嗰啲真系实报实销嚟嘅，系咪？你而家冇一个人 proof 到佢系自己落袋噶嘛？系咪？唔系选举就系、是、因为我要有 打官司啦， 打官司啊等等嘅嘢嚟噶嘛？嗰啲全部你叫攞单出嚟都可以攞啦，大佬嗰啲 expenses 嚟噶嘛？喂，你点可以攞嗰度做比喻啫？你而家五嚿水一个人，你动员100个就系50000蚊。喂，嗰啲基本上係 personal interest 嚟嘅， 唔而且佢個價錢即係唔合一喎，即係其實喂有啲又話即係200多蚊，有啲又200多，最高去到500，即係 最低180都有啊， 即係實數嚟嘅。哇，原來中間你可以有320 cap 水，哇，真係大生意係嘛？喂，而大生意你要見到成個即係聯盟咧，阿張融呢個聯盟咧，呢、這個反佔中聯盟咧，係、超過一半人，其實就係阿即係其實同呢個習近平好 friend 嘅福建幫嚟㗎嘛，係嘛、 啊？ 即係你見到喂習近平嘅影響力，喂已經係下放到。咁樣啊， 延伸到過嚟香港， 佢延伸到咁樣，喂，即係其實你係完全係掂得到嗱，你好似好簡單乜紙，喂，早排嗰個乜龜乜嗰個咩楊宣西係嘛，喂，攞大紫荊嗰個，原來都係福建幫嚟嘅，即係又係習近平啲 friend 嚟嘅，即係你變咗就係話，因為而家即係習近平佢而家佢坐穩咗之後，佢係成個即係你成個板塊咁樣換啊嘛，喂，你等於就係話，喂，而家你見咗係代表呢、這個即係地產霸權嘅啲廣東幫，其實係反而。受到威胁噶嘛？ 系 啊, 啊，你见到嗰班富豪领头，即系反战中嘅富豪领头人入边，广、东帮都系寥寥数个，加埋叶柳，仲要喺名单最后嗰度噶噃。 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你而家见到下面嗰班友，即系其实帮你扯皮条嗰班友，完全都换晒。 喂，等先，喂，我哋仲要数翻，如果系咁，我哋要数翻上少少啦。因为之前我哋咪讲过梁振英上台咧，其实佢有四大任务噶嘛、其中一个任务就系讲紧用二线富豪出。都系一线富豪啊嘛，其实喺呢个反占中运动里边，喂，已经系好明显俾你睇到呢个任务，梁振英做唔到噶，咁佢哋系利用周融去做噶咯噃。 因为二线富豪咧，同呢一个嘅梁振英咧，喺选举嘅期间咧，包括即系除了四大地产商以外，咪好多人去撑佢嘅嗰啲商界嗰啲系嘛，即系咁陈启宗啊，系嘛，或者专业界嗰啲咩陈茂波啊、林肯啊，支持呢嗰啲有啦，其实嗰啲都唔算叫富豪啦，不过呢班咁嘅人其实系同内地咧嘅新富系勾结嘅、所以佢哋先会咧系会撑梁振英嘅啫、 但系而家个嗰种咁嘅政治任务咧，你见佢仲变质到喂，唔单止系同整个同大陆有密切关系嘅人系被置换上去一线，甚至系地方派系，你见到闽系系取代粤系，而家讲紧。 不过呢啲嘢我就觉得咧，就睇翻个客观效果咧，好过即系 proof 佢一啲即系千丝万缕嘅关系、但系好肯定咧、就系即系你将嗰个权斗延伸过嚟香港，将嗰个权斗。或者係你嗰個意識形態搬翻過嚟香港，咁呢個咪就好明顯就係破壞一國兩制啦，講到口水都乾埋啦，係咪？咁但係所謂呢一次嘅成個佔中運動，好簡單就係不道德。喂，你打出個旗號，真 反佔中運動不道德， 真普選。反佔中，喂，你講緊乜嘢？ 係保普選反佔中， 係嘛？反暴力。 系啊， 喂，边个话占中系讲紧暴力噶？边一个讲过啊？喂，你真系夹硬将个 label 摆人哋个头上边。 诶，今日版 唯一香港有呢个暴力嘅就是六七暴动，就系、是、呢班左仔。 唔系、 其实呢个系延续翻咧中共嘅斗争策略，就系、是、一手软一手硬，一手软嘅唔系一手硬嘅就系头先讲嘅反占中啦，系嘛，同你直接斗啦，系嘛，即系又抹黑啊又剩啦。其实要等你承认呢个政治现实啦，而家跪低咗嘅，你见到蔡东豪啊，同埋我哋上次讲嘅即系徐少华啦，系咪？ 系啊， 即系已经有个示范作用喺度，一手软嘅。咪就係講緊而家嘅十三學者方案咯，係 啊， 咪即係而家十三學者方案嗰班友全部係建制派啊嘛，佢而家佢講緊啲咩咧？就係話即係將呢個咁樣嘅叫做選委會加到2400人啦，係嘛？ 係啊， 喂，你係人數上面加到2400人，係等你難控制啲，喂，但係佢大局一 Q 樣啊嘛，又係全票制啊嘛， 係啊， 即係又係要你過半數， 講錯啊，2400人咧對泛民主派嚟講攞票係困難過都阿爺嚟噶。 哦， 系嘛、 哦？ 因为点解咧？佢2400人佢完全掌握噶嘛？佢要沟佢用乜嘢啊？但系你泛民只系能够控制嗰一扎，喺比例上面你一定冇，相对佢冇咁高 嘅。佢其实系将四大界别嘅人数扩大佢嘅啫。咁你例如不嬲亲开泛民嘅，例如法律界啦，例如呢一个嘅教师咧，其实佢哋嗰个人数比重你见佢扩大唔系扩大好多啫。 仲有一樣嘢，今次反佔中咧，其實係利用咗香港人咧長年累以嚟嗰種所謂追求安穩啊，追求穩定啊，嗰種情緒啊，呢個亦都係頭先我講嘅六七暴動嘅後遺症嚟噶嘛。香港人一定係會話：，我哋咁多年嚟嗰個經濟發展係嘛，我哋嗰個嘅政治穩定，我哋嘅治安完全係建基於即係大家愛好和平啊嘛。 所以呢班友仔点解蛊惑同埋贱格就系咁解啦。吓，保普选、反占中、反暴力，喂，呢啲咪 hit 嗰啲人嗰啲人心咯。咁但系你都唔需要用一啲虚假嘅数字去做呢样嘢噶，亦都唔需要用啲咁嘅手段噶。 系 咪？喂，呢一个真系教坏细路仔，真系令到一个好反面嘅教材喺成个 系咩？我觉得佢唔理细路仔，其实就嗱，我最近咧睇一篇文咧，即系呢个富人啦，嗰边即系写一篇文啦，就系话，即系我婆婆签了反占中咁样样。喂，点解反占中咧？点解佢婆婆签咗反占中咧？喂，就系话，其实佢系利用紧上一代，喂或者上咗岸嗰班老人家。佢自己本身就諗住，唉，即係想安享晚年啊，咁社會穩定啊，嚟保障佢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係即係晚年上面嘅表面嘅和平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邊個埋單 咧？我哋埋咧， 我哋埋單啊嘛，哥， 或者我嘅下一代埋咯。 嗯，但係有啲人佢自己本身連下一代都唔諗住生噶嘛，或者係隨時走噶嘛，係嘛？即係嗰班人，佢哋自己本身擁有走嘅權利，喂，佢當然唔 Q 理你啦。系嘛？咪即系其实等于就系话，即系你喂，你根本上系完全唔需要为你自己即系嘅无事而负责噶。 我补充少少资料先系话，不断咁样话会放弃居英权嘅张荣先生，到而家系咪真系放弃咗居英权？其实已经冇个影噶吓，可以继续。 咪同埋就系话呢个系 同埋可以翻阉噶，你唔知啊？ 系讲过啦， 讲过啦，讲过笑谈嗰度讲过噶啦， 可以翻阉噶， 系啦。咪其实你而家你见到就系话，喂，如果你系完全唔理下一代嘅，即系我哋呢一代嘅人，即系去咁冷漠嘅时候，喂，其实呢个等于系代际之争嚟噶嘛？喂，已经成日俾人话，喂，你哋嗰代，喂，已经唔向呢、這个即系英国佬争取咯，已经。你而家你依然系咁漠视嘅时候，甚至乎签反占中添，系嘛？即系为咗呢个表面嘅和平。喂，咁你喂，即系咁讲真。喂，你其实系卖紧港喎，等于系。 喂， 但上一代人系 apolitical 噶嘛？我哋用呢一个政治嘅 term 去讲咧，就系即系非政治化。佢呢个亦都又翻我头先咁讲咧，就系、是、亦都系同六七暴动系有关系、因为嗰阵时候太混乱啊嘛。 系啊， 喺嗰个年代里边，好多人咪鸡飞狗走啊，或者系即系周街菠萝啊，大家差唔多都要停工啊、停市咁滞啊嘛。呢、种嘅 mentality 咧，一直到而家都有。而再追溯翻早少少嘅就係，因為你香港是一個移民社會嚟嘅，第一代嘅移民通常對呢個地方係冇乜感情嘅。 咁嚇， 即係我要民主嚟做咩啫？總之你呢個地方俾我揾到食，自自由由，係嘛？就相對大陸嚟講好多，冇咁多政治運動， 避塵桃花源咁樣噶咯。 咁嗰種 apolitical 嘅情緒就好犀利㗎啦。 嚇，喂，第二樣嘢補充少少就係、是、大家可如果認為喂點解英國佬唔俾香港民主，大家係可以去觀塘嗰個香港政府檔案， 政府反對啊嘛，係中國政府，係，所以你唔好淨係賴英國佬啦， 係啊。 咁但係英國佬你都企唔硬啦，系咪先？系嘛？你唯一一个即系撤出殖民地嘅地方，你系完全冇遵守你嘅对香港人嘅道义责任噶嘛？ 系 up to now 都冇噶嘛？系咪？ 唔系，其实我觉得而家香港已经有末日气氛噶啦，其实，即系你嗰种末日气氛咧，其实喂，即系其实 even 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香港已经系唔捻同晒啦，已经系。但系其 实 Joe Junior 所以讲啱啊 ，Joe Junior 喺个有套戏里边， 片语地 Hong Kong is dying 啊嘛，系嘛 ？This city is dying 系啦，即系呢样嘢。喂，你见到就系话，喂，有啲嘢，有啲公义嘅嘢，其实已经摆到明，其实系错嘅。如果你都可以延续落去，不如我哋睇一段片先。 泰国律师超强财路做场连赞之晚， 我觉得咧共产党系好伟大，因为咧佢系咧将我哋国家系带领咗个新纪元，我系好欣赏佢，我系好欣赏佢，我系好欣赏佢。 大家都记得佢啦，嗬？呢位面临被罢免嘅会长，早前被揭发名下公司 iLegal 同律师会有业务来往。我哋再调查，发现间公司由新强老婆打识，帮专业移民管理，喺中环中心地下呢间专业联合中心。 哦， 问题喺边？一嚟专业联盟系零粉组织，2000年由 CY 创办，每年净系收林新强100,000元行政费。二嚟成万尺嘅中心场地，市区重建局只系收象征式1元，不过再出租个场地搞下 course， 搞下讲座，哇，和美咯！ 你系向住国家利益去做，每一个人都唔同， 是的，利益这家嘢真是个个人不同的。我们翻查过资料，2006年开始专业联盟突然和 iLegal 签约，外判给他们负责中心的管理营运，财政独立，自负盈亏。他们最新的租场价目，一间普通课室日租6000至9000，演讲厅日租12000。不过亲建制组织很喜欢租这里的。粗略计过，全中心平均70%出租率，扣埋啲管理费、差饷、credit card， 估计每年收成10000噶 ，cap 税 cap 到咧。我哋问过中心啲职员噶，佢哋话老板娘股份放紧产噶。我哋都有问过间公司嘅管理同营运收支，当然唔肯讲啦。市建局话，旧年同中心继续以1元年租。 大家记唔记得咧？大家记唔记得咧？呢、這个专业联盟咧，其实系阿梁振英上，即系其实啱啱即系竞选嘅时候咧，咪就系话啊，即系而家咧，即系梁振英咧，好重视咧专业，即系界别呢啲声音啦，系嘛，即系抗衡呢个地产霸权啦。喂，但系你而家见到个后遗症出嚟啦， 就系摊牌啊嘛，分饼仔啊嘛。 就其实系谂住，即系其实系即系派俾佢哋啊嘛。其实依然系咁，即系依然系咁腐败，而且系更加赤裸啊！真系话老实讲。其实佢头先嘅单嘢好简单啦，就系、是、其实喂佢租呢个场，其实政府净系收佢即系一即系其实系100000嘅行政费嘅，但系其实年收几多钱咧？系年收1000万、啊，阿、哥，即系可以哇咁 Q 大笔生嘅，即系其实派俾咁 唔系佢应该有三层嘅，你应该讲漏少少就是、市建局、因为起中环中心、，OK 就预留一啲 social services 嘅地方 facilities 系 就。用1元就租俾呢个律师会，系、嘛？而律师会就租俾而家嘅会长、林新强个老婆， 股份。 而佢做律师会会长之前，其实系做过转个股份嘅手续嘅，就好似阿陈茂波咁，又系搵啲海外公司啊、匿名啊，你完全 check 唔到佢背后个老细系边个嘅。 讲到尾喺度回避法律责任嘅啫， 咪呢啲系叫 到今日都仲未回应㗎林星强。嗱呢单新闻基本上我哋都迟咗呢，因为我上个礼拜做完大军阀之后、星期五平报明呢个苹果爆出嚟㗎嘛。系咪咁但係最大嘅问题亦都唔单止係呢样嘢。喂大佬呢个林星强去到呢一个嘅记者招待会度连英文都讲唔掂大佬。我哋都要照講啦，如果我去嘅招待會嘅時候都要準備定英文嗰個部分，雖然未必有個 statement 喺度、你有準備㗎嘛、英文 statement、你連香港律師公會嘅主席會長都講唔到，喂大佬啊，你唔知嗰陣時候 ATV 啊，個英文即係 英文記者， 英文記者就問 佢話：喂大佬，香港係咪仲一個 World City 嚟㗎、 喂咁簡單啫，其實。 喂，同埋你讲完咧，广东话之后再讲英文咧，其实系相对上容易好多。因为如果突然之间你而家叫我即刻讲英文咧，我就可能有困难啊嘛，系咪？因为你已经思考过你嘅中文系点啊？喂，大佬，你律师会会长呢、个大哥，都唔单止啦，呢条友仲偷步，偷步系点咧？白皮书出完之后咧，本来根本旗下嘅委员会咧已经系 draft 紧份律师会嘅 statement，去反呢一个嘅白皮书，佢自己就 PM 咗佢，自己出嚟开嘅招待会就讲话白皮书系冇问题嘅，法官即系外国系冇问题嘅，跟住咧就讲共产党好 Q 伟大咁样， 搞到律师会好尴尬咯，即系所以、就是， 喂，你讲嗰啲内容同律师嗰度有乜关系啊？同你个专业有乜关系，大哥？ 完全冇关系。 系嘛？跟住嗰班友仔就讲话，即系生意上有影响啊嘛。如果你而家林新强系即系倒台之后， 其实律师会真系好 Q 多生意喺大陆噶，真系。你就系搞嗰啲咩寡佬 公正啊，公正人啊嘛，公正律师啊嘛。 系啊， 你喺罗湖咪见到好多嗰啲咁嘅律师咧，佢广告噶嘛。 你知唔知嗰度亦都系阿爷摊派俾香港嘅律师嘅？ 吓、 即系重要嘅手段嚟。点解香港律师会会契弟个大律师公会？ 啊、 因为大律师公会嘅人系唔可以做即系国内嘅公证人噶嘛。所以咧，连民协啊，嗰次系廖成利啊， 吓， 同我讲咗两次，佢话佢都搞唔掂啊，因 为 佢读书好叻嘅人嚟噶， 系啊， 即系差唔多系接近 first on 嗰啲人嚟。佢话点解我都考唔到啊？ 吓、喂，但系咁讲， 民协都唔摊派俾佢。 嗱，所以 如果系咁咧，我做得到呢、這个公证律师嘅话咧。即系我瞓喺度咧，都每个月咧系 搵 好多钱。 所以而家呢排咧，即系其实你话苹果又好，即系其实咩传媒都好啦。咁其实应该喂再制翻出嚟，即系呢个 economy 上次我哋讲嘅即系 quantity capitalism， 即系嗰个 index 啊嘛。你咁嘅所谓 quantity capitalism 呢个 index 系即系叫做所谓工商唔系即系 群大资本主义 群大资本主义指数啊嘛。香港系全球第一噶嘛，大佬。喂，即系呢单嘢咪最新嘅范例咯。 係啊， 係嘛？喂，即係而家呢單嘢出咗嚟之後，喂，呢、這個 index 出咗嚟之後，喂，你政府唔去反省不特止，係嘛？而家仲要有單咁樣嘅嘢出嚟。 嗯， 咪仲有啊？如果你今次咧，即係嗰個不信任動議啊，或者要求佢落台嗰個動議咧，係過唔到嘅話咧、嗯，喂，你香港律師公會都魚皮啦，係嘛？ 喂，但 你唔好講話嗱，你嘅政見啦，你唔好話你唔跟程序去發表你嘅言論，即係唔好講白皮書嗰單嘢住嗰啲咁嘅政治內容啦。你當我唔同，你唔同你意見，我當一下。 嗯， 喂，你淨係呢一單啊 ，I legal 你老婆租呢一個嘅professional training centre。喂，呢單嘢都要落台啦，係嘛？喂，你唔使、啊，你唔需要 declaration of interest 嘅咩？你唔需要 disclose 嘅咩？ 唔係，但係共產黨犀利啊！佢而家咪就係話動員，即係呢個一仔今日做咗啦，佢就話動員好多 post 票去保住呢個林新強啊，係、 嗯、 嘛？喂，你根本上你而家任劍鋒呢、這個所謂嘅即係呢個人權事務委員會嘅委員任劍鋒，即係倒佢嗰個啦，就話唉都係搞唔掂噶啦。喂，點解啊？喂，因為你數票你真係唔夠人哋數啊，大佬！喂，而家嗰啲人係即係幾千幾千咁樣去即係去 pop 時票咁樣倒落嚟啊！ 咩？佢全部溝曬啲大行啊嘛！ 係啊， 大行裏邊隨時啊！是有几十到成百个律师。啊、老细问你攞 proxy 你俾唔俾， 即係呢啲专业团体你细到呢啲专业团体嘅公义都唔能够伸张。以到去立法每一个公义都唔能够伸张嘅时候。喂你而家能够依靠啲咩。 喂等先真係。专业团体呢就最唔伸张正义嘅，因为佢哋建立出嚟本身系为咗保护自己人㗎嘛。 咁所以你话即係你功能组别系几即係其实系几不易囉，其实系。即係因为其实入面其实系好 Q 污糟邋遢㗎嘛，可以用你自己本身嘅专业利益犧牲即係全港嘅公義㗎嘛，其實係。 唔係你 公眾利益㗎嘛。係咪 唔係你見到劉美娟佢即係個仔難產嗰件事、嗯、喂搞咗成九年到而家都係音訊全無不了了之，咁其實你係會估到㗎呢啲咁嘅嘢係。 因為引申出嚟嘅就係話俾你大家聽，就係、是、第一呢啲咁嘅小圈子嘅所謂專業團體，除咗係保障自己本身嘅利益之外呢，仲係里面呢是有太多千丝万缕嘅利益关系喺度。 嗯。 尤其是你即係中国改革开放咗之后，呢班咁嘅专业团体阿爺係醒咗好多傻俾佢嘅。包括头先讲公证人啦。 嗯。 你諗下几个专业团体都系㗎啦。医学会好少少。咁、会计师工会啊，香港律师会啊、 嗯、 大律师工会亦都好少少。 嗯。 係咪，因为佢冇直接嘅经济利益喺度嘛。 嗯。 即係话你问你一个问题啦。就话你面对钱嘅时候，成沓沓银纸摆你面前嗰阵时候，你 back 唔 back 单？ 嗯，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林新强唔好话你噏嗰啲咩共产党好 Q 伟大嗰啲嘢啦，系咪？ 嗯， 就单单系你老婆攞呢一个冇公布嘅即系私人嘅利益嘅问题， 系 包括你自己在内嘅利益嘅问题、嗯，因为你转咗去人哋 check 唔到啫，九成系你啦。临做律师会之前，跟住转咗股份俾佢啊嘛， 系、 嗯、咪？系人都知系你噶啦。 嗯， 你仲继续喺台上边嘅话，喂，你香港律师会 冇啊？ 喂，仲有冇 integrity 噶？ 冇噶啦，冇紧要。 仲有冇道德噶？仲、有冇公信力噶？ 唔紧要噶，有大行撑咪得咯。嘿，你真系， 所以好赤裸啊！我记得你记唔记得之前咧，阿边个写篇文咧，就系、是、其实你大陆，你其实你呢啲政治牺牲翻嚟嗰啲，即系政治利益咧，喂，其实系即系以。即係香港嘅品牌，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嘅品牌形象，其實係即係倒上咗噶嘛？其實等於係， 其實回歸咁多年係倒上咗好多次喎。你睇翻轉頭，喂金融界，喂遲下股海雲圖都應該有機會講啦。嗰啲競價時段嗰啲咁嘅嘢都一模一樣嘅啫，其實 一樣嘅啫。 係啊， 所以而家靠咩咧？即係你制度上嘅公義唔能夠伸張嘅時候，你靠邊個咧？我哋下一節翻嚟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嗱，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就系话，喂，其实你而家靠个制度咧，你再讲道理已经冇 Q 用嘅。喂，因为其实嗱，我觉得阿边个讲得好好嘅，即系其实阿欧嘉伦咧，即系喺主场新闻之后咧，佢写一篇文就系话有个审谋疲劳。咩叫审谋疲劳啊？喂，你而家香港嘅公即系唔公义嘅系越 Q 嚟越多啊嘛。喂，你已经写到你麻木啊。喂，当你呢啲嘢，喂，今日系新闻嘅时候，喂，你听日嘅时候，喂，你听日已经未必觉得系新闻噶咯。呢啲丑闻系，喂，呢啲当你嘢接踵而至嘅时候，喂，你系咪仲要写咧？系嘛？喂，但系其实同时间，你唔好话佢作为一个即系作者，佢可能佢自己本身亦佢自己本身觉得好捻疲倦。喂，但系同时间，我哋即系睇嘅人，即系我哋作为读者啊。喂，我已经喂我都未必觉得系新闻、啊，甚至乎政府喂，即系其实报纸未必会卖嘅嘢嚟嘅， 已经唔 juicy 啦嘛， 系啊， 已经唔愤怒啦，因为点解见得太多， 系啊， 你打开份报纸，其实你日真系要写评论文章嘅话咧，阿龙你真系全职日写十篇都得、啊，就系揸住份报纸就得噶啦，系嘛、啊，即系悭单嘢都咁荒谬嘅， 系 啊， 啊，大佬， 喂，唔好话林新强嗰单嘢啦，系咪、啊？你即系周融嗰单嘢咧，其实呢啲系即系太。office 即系太离谱嗰头，唔系我哋先攞嚟讲啫嘛。 呢、這个咪就系咁讲咯。喂，一贯共产党嘅策略，即系群众透群众又好，乜鬼都好，佢就系要你疲劳啊嘛。 啊，唔系仲有一样嘢，就是、有啲人成日攞呢样嘢嚟做比较，就系、是、港英政府嘅年代。喂、哎，大家都有控制传媒嘅、嗯。喂，咁港英嘅年代又冇咁多咁核突嘅嘢，你会即系觉得佢冚得晒啊？ 冇噶， 冇噶， 系嘛？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官商勾结啊，台底交易啊。呢啲咁樣嘅所謂嘅群帶資本主義啊， 喂！但其實頭先咧， 佢起碼都製咗一個相對上邊俾大家感覺得到， 係啦 ，at least 感覺得到，我哋係一個公平嘅 level playing field 啊嘛， 唔係起碼 嘅競爭嘅環境， 起碼會包裝俾你睇啊，大佬啊！即係你起碼大家都有得食， 喂？點有咁荒謬嘅？ 唔會啦，唔係即係唔係？所以其實而家咧，你靠個制度係冇 Q 用嘅。你一講個制度嘅時候，用錢咧。同埋即係用啲利益咧巴結曬啲專業團體啊、啲大老細啊、地產商啊，你根本上冇得伸張你自己所謂公義，所以靠邊個咧？嗱，而家不如我哋睇段片啦。 讨论区近年都以起底闻名，佢哋身份神秘，高登制嘅起底能力造就咗一单单嘅网络热话。 社会唔会话有啲咩破坏噶？如果要我喺宅男同 NK 之间拣咧？ 一宗骗财骗色嘅 post 令到高登仔联合起嚟，事源系今年五月尾，由一个讨论喺高登开始炒起，有两名高登女会员自称任职文员同护士，开咗一个名为中援新移民骗案事件簿嘅 post， 指控一个中援新移民嘅网络作家骗财骗色。事件不断发酵，高登出现大量讨论主题，加埋超过二万个留言，高登仔亦由诉苦演变成联合行动。 我哋就其實做資料搜集先嘅，咁主要就係收集翻受害人所 cap 嘅圖啦，同埋佢哋點樣受害啊？ 呢、這個30人嘅高登行動組就係咁樣成立，起底兼追查騙徒下落。組長先人指出，每次起底行動都會有唔同高登仔配合，今次未命名分為五個小組，包括宣傳、網絡、情報、策略同行動，每組五至六人。 網名啊，電話啊。电邮地址啊，嗰啲全部网上常用嘅嘢，都系揾资料最常用嘅嘢嚟咯。 佢哋凭住个人资料嘅蛛丝马迹锁定目标，而下一步就系印海报，用行动逼呢位骗徒现身。 咁去到六月中咧，我哋就开始去做嘢啦，开始去设计呢一张。海报啦，咁其实都唔系宣传噶啦，系即系想揾翻佢出嚟。咁呢张嘢咧，大概设计咗三日到。咁设计完之后，我哋就开始筹款啦，大约十零个人筹到6000蚊到。咁咧，我哋筹完款之后咧，就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到啦。咁就开始印大约10000张到嘅。 或者咁講啦，都係為公義嘅，呢啲嘢我哋冇諗過。 係嘅，就係唔想高登變質，所以要清理門户。 其實冇乜嘢嘅，都係為公義嘅啫。嗱，但係其實咧，阿土我問你啦。即係啲人咧，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個书.com 啦，啲书.com 咧好中意，即係其實好 Q 恥笑高登仔，好 Q 睇唔起佢哋。喂，而事實上，當你溝女嘅時候，你會唔會用高登仔嚟自居咧？你唔覺得好拋咧？你唔會噶嘛，大佬啊！即係過往嚟講，高登仔係俾人 label 噶嘛？即係其實，高登仔啲好 Q 負面嘅，對個社會好多負面情緒啊！即係其實呢樣嘢又鬧，嗰樣嘢又鬧，睇完都唔開心嘅，係嘛？喂，但係而家唔係啊！即係過往俾你標誌為 loser 嘅人，而家真係起嚟行動喎，冇乜嘢啫，為公義嘅啫。哇！真係呢樣嘢講起上嚟，好似好即係 淡淡然。 喂，但係事實上真係好緊要喎。喂，老实讲，嗱，头先你听嗰阵时，阿土，你听嗰阵时 我即刻讲啦，就话边条高登咁犀利。 喂你写文联有冇咁嘅情报？有冇情报组织先？ 有情报组有宣传，有咩组织啊？系嘛？仲有好有行动 系 嘛？ 系啊， 跟住又起底咁，哇，犀利到真系。唔好话写文联啦，我哋花生台都系你哋喺度鸠吹嘅啫，边度咁犀利啊，大佬？咁严密啊？ 唔系，但系其实嗱，你要见到就系佢而家佢做过嘅嘢咧，就其实主要系揾一啲。即系啲民间战男或者啲民间即系一啲战人啦，开刀啦，系嘛？即系譬如好似之前咩港女五八啊，系嘛？仲有咩联兴行港女啊？嗰啲为咗个面盘啊，然之后去即系去将人哋摆上网啊？呢啲乜嘢？喂，其实呢啲即系你要见到就系话呢啲都系民间嘅即系战人啫，系嘛？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话，即系你会见到就系话。嗱，我琴日我听翻呢，阿土唔知你有冇听啦？呢个还看金英啦，佢就话嗰个碎尸，即系将屋企人碎尸嗰个人，喺度话 弑父母案。 喂，大佬啊，你会觉得就系话社会俾你冇乜希望嘅时候，你会做啲咩咧？喂你真系你杀你自己老豆老母？喂，如果你自己本身谂住即系已经万念俱灰啦，喂，会唔会做翻啲有意义啲嘅嘢啊？喂，或者你自己，哇，即系你自己绑住成身炸弹去炸梁振英都好啊，系嘛？喂，如果你即系其实好似高登仔呢班起底组咁样，你咪逼即系消极中嘅积极咯，其实咪等于系嘛？ 喂，虽然咁讲啫，但系你见到佢而家咁样做，喂，究竟有冇 potential 慢慢会针对啲高官啊？ 啊，呢个就紧要啦，呢个就紧要啦。喂，事實上呢個都唔難做。嗱，其實嗱，如果你話講資源嚟講，即係你而家其實見到即係蘋果會做啦。 係啊。 唔係，但係其實如果你係針對一啲即係高官嚟講嘅話，其實你好簡單嘅手段，譬如好似阿土你都做過啦，查察嗰啲嘢係嘛？ 咪相對上可能佢嗰個 expertise 咧，即係高登仔喺網上世界裏面做起底嗰啲嘢咧就叻啊嘛。即係例如話洋搶港女咁，佢就即刻炒到佢成個背景出嚟。但係嗰啲嘢完全喺網上世界裏面噶嘛。咁但係你無論商業運作又好，或者喺政治嗰個操作嘅層面裏面咧，嗰啲嘢嗰個 level 有少少唔同，唔係話邊個高邊個低嘅問題，而係在於咧就係你要真係要花錢去做嘅嗰啲。 資料會唔會相對難揾啲咧？ 都唔係，咁你其實網上而家你要查冊就全部都查到嘅咧。 係， 唔係啊？同埋即係嗱，有時好似好簡單，就話你講林新強呢啲嘢，嗰、那個專業成分可能重嗰啲，或者你覺得 serious 啲，即係你其實高登仔佢做呢啲嘢，當然啦，佢話公義啦，但係同時間其實亦都會考慮到嗰、那個啊，即係夠唔夠花生啊，即係亦都夠唔夠娛樂性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亦都會即係做改圖啊，係嘛，亦都要將成件事包裝出去。喂，其實你亦都最後尾都要呃個 hit way 噶嘛。 我覺得有兩個咧，可以從即係抽空少少去睇一個現象嘅分析。 係， 即係以前我哋嗰個世代咧，就少搞即係高登嗰啲。嗰啲咁嘅文化嘅嘢，其實點解咧？就係話，即係嗰個社會已經去到一個好極端嗰個階段咧，就係咧，有一班人已經要用呢啲咁嘅手法。我唔係評論佢唔好啊，而係用呢一種嘅方法咧， 嚟去表達佢自己嘅訴求。 嗯， 而高僧就喺呢個現象咧，其實佢係即係一個矛盾嘅一個嘅點嚟嘅。 嗯， 即係你話頭先你講對書.com或者對親子王國嗰啲，好似係兩個世界嘅人。 係 啊，係咪啊？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候，2011年嘅區議會選嗰陣時候，有人同我講，佢咪話，其實我哋最後結論嘅分析咧，點解你包咗大敗咧？就係、是、因為咧係親子王國咧戰勝咗高登呢、這個網站。 係吹雞唔夠佢吹啊， 係咪啊？因為嗰個係亦都係無遠佛界噶嘛，佢嗰啲嗰套咁嘅意識形態啊，即係耶撚啊！同埋嗰種即係 求安穩 小女人啊！ 哦，我明啦， 排外啊嗰種嘅情緒咧、啊， 我明啦。你話即係嗰啲咩即係親子王國嗰啲嘢撚咧，佢哋自己本身有個組織喺後面 back up 啊嘛，係咪？佢有個團體，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上高登嗰啲人，其實個個都係以個人做身份噶嘛，係嘛？即係你唔會話，唉，成班高登有出嚟，即係自己去，即係當然其實會有啲版主佢會搞啲網聚，但係其實絕大部分都係 CD-ROM 嚟噶嘛，係嘛？你即係其實你係即係你 active 嘅永遠係少數嚟噶嘛，係嘛？即係你永遠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你相對一啲建制啲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或者唔系话，即系其实真系有老共咧后面即系俾钱佢啦。但系嗰啲叫 natural 建制，系 natural 真建制，即系纯粹 emotionally， 佢觉得哦，即系其实和谐就好嘅，或者系家和万事兴。 基因嚟讲，嗰啲叫做跟大佬揾食就唔想烦咁多嘢嘅嗰班人嚟嘅、嗯。 第二个现象你 observe 到嘅咧，就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即系点解佢签反占中？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世代嘅矛盾。 系啊。 高登仔其實代表咗一個世代，呢、這個世代嘅人咧，就係佢係反叛好多， 係、嗯、啊， 係即係中意玩嘢好多嘅， 係啊， 即係唔係好似我哋正常主流社會裏面咧嗰種咁樣嘅遊戲規則嘅，而係佢係破咗你嗰種遊戲規則， 嗯， 令到你咧就係你灰頭土面。 嗯、 其實呢個亦都可以從第二個現象去分析嘅，除咗話係同一班即係保守派嘅激進派嘅抗衡之外咧，其實一個社會現象之外，第二個就係世代嗰個嘅矛盾， 嗯， 特別係同呢一個戰後嬰兒嗰代嗰班契弟， 咁、嗯、係 啊係啊，補充 揾到食。咁啊， 補充少少啦，即係今日啊，民主黨成員李華明、狄志遠同埋 AM 730嘅老闆施永青咧，佢哋咧就組成一個叫政改民意關注組，就發表呢個第二輪嘅民意調查，佢哋亦都真係講緊而家嗰啲泛民支持者入面咧，中間溫和嗰班咧就已經越嚟越建制啦，亦都好大機會係基於阿土頭先咁樣嘅分析嘅。 我嘅分析係咩？你嘅意思係即係世代嗰個矛盾嗰個？ 呢個世代嘅矛盾咧， 因為佢世代上面佢要即係佢要搲佢啲飛啊嘛。而你組織票咧，你自己本身選嗰支啦，係嘛？即係你當你動用咗組織票嘅時候，你係以家庭做單位啊嘛。 嗯。 而你家庭你揸即係你揸 lift 嗰個嚇、啊，通常就係、是、即係其實一家之主，即係你喂你通常即係都係老豆。老母啊嗰啲噶啦，即系其实你冇票嗰啲先激进嘅啫嘛，而家系啱啱啊？ 系啊， 系啦、 啊。同埋嗰一班人，佢哋自己本身喂上咗位都唔忧冇饭食啊，冇乜所谓嘅已经系。 唉，喂咁啦，即系其实你讲到即系呢个高登仔，你讲到呢度差唔多。但系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做落去咧，你真系为公义嘅话，真系应该针对翻啲狗官嘅，就真系。 再补充多少少，其实以前咧读媒喺呢一个嘅呢、這個反高鐵同埋呢個菜園村嗰啲咁嘅問題入面咧，其實都做咗相類似嘅嘢。不過佢哋咧查啲乜嘢咧，就係、是、查政府嗰啲咁嘅刊憲嘅白皮書啊之類嗰啲乜嘢，就走去起政府底嘅嚇、 嗯， 就係、是、咁樣咯。 咪即係就係嗰啲左膠啊嘛，所以話就俾人標籤咗左膠啊嘛。 嚇、 嗯！唉、哎，好啦，終於講到呢個左膠嘅 hater 啦。而家最近呢个左交 hater 咧，唉，即系有啲网友啦，即系其实不断咁样叫我哋好似伸张正义咁样样啦，即系其实本身呢啲嘢我唔想理嘅，唉，不过阿土你又忍唔住手系嘛，你又要加多脚，即系阿 Henry 啦系嘛，即系呢个我哋即系友台，即系呢个所谓嘅即系系嘛盟友啦，萧生讲，咁啊有个 Henry 系咁喺度即系撩我哋，有人话系嘛，即系就报俾我哋听，啊，即系要我哋即系揾佢上嚟只抽咁样话，真系 唔系，好似系咁嘅，事源咧就好似喺我哋嘅 group 里边，一个咧就 叫咩 Wong Lucas 系嘛，唔知乜鬼 王嘅，咁就话想同佢即系辩论，想咗好耐，咁啊佢愤愤不平就话佢唔肯啦，咁我话不如咁啦，我嚟啦。系咪？怀念佢都上过嚟花生台噶嘛？系咪？ 上过嚟 咁同埋佢好中意评论我讲嘅嘢噶。 系咩？ 系啊， 佢你系 lover 嚟嘅，如果咁讲嘅话。 He's my lover。 咁咧就Betty 有評論過啦，係、咪？我覺得講全民退保又好似即係有評論過， 有講過， 有， 即係亦都抄翻嗰陣時候，即係 佢話你愛心泛濫喎， 係咩？ 啊，佢話你愛心泛濫喎，係嘛？喂，老人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喎，啊，即係要攞而家嗰啲僆仔，唉、哎，你又話代讚之真，喂，你自己都承認㗎，喂，而家啲僆仔同埋老一代，喂，即係個矛盾喺度，喂，而家你又叫我哋呢扎人去养人哋老豆老母喎、啊，唔系，喂，你唔好太大爱啊， 咁自由多， 唔系嗰次我哋系讲李子敬， 系 俾阿婆妈佢嗰单嘢系讲， 唔系咁嗱， 就顺手就带落去，其实如果喂，点解佢同？即系 阿老萧， 老萧嗰啲观点咁鬼似咁样，系咪？ 咁啊 ，Henry 又要扑出嚟护主啦，系嘛？啊！ 你讲咩啊？你咁家产 啊？即系佢又扑出嚟护主啦，系嘛？即系就话，唉，呢、這个全民退保呢啲嘢唔 work 嘅，即系你要讲嘅话，即系不如讲呢、這个，即系叫负入息税啦。 系啊， 唔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诶、 唔系我其实想评论呢个负入息税啦，好耐，不过我惊即系大家觉得唔够花生嘅话咧，评论政策咧就冇乜人嘅。 系， 但系真系要讲一讲，因为佢哋讲得太多次。其实我对负入息税咧，我又唔系话太反感呢样。 系， 但系喺香港嘅政治环境里边，同埋嗰个成个政经嘅格局里边咧，负入息税嘅意思系咩？具体嘅操作就话，当阿龙。例如我哋定咗嗰、那个即系subsistence level， 所谓我哋嘅基本嗰个嘅生活标准，每一个人例如话系8000蚊一个月嘅。 嗯， 咁如果我用6000蚊请你嘅话咧，就政府就帮你贴翻2000蚊。 嗯， 其实老实讲呢样嘢冇乜新意嘅，因为点解咧？其实而家香港都有低收入综援噶嘛。 系啊， 不过以家庭作为单位，由社会福利处负责。例如外国啲经验就系咧，因为你填完报税表之后，即系每个月6000，系咪啊？即系乘12个月。 系 咯，吓、啊，即系得70000咁样，系嘛、 嗯？ 就算扣埋即系强积金都好。 嗯， 咁佢就话我税局俾翻你。 嗯， 系咪喺嗰度再做呢个财富再分配？ 吓、 啊，咁我就问啦。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喂，呢个系一个右派嘅观点定系一个左派观点嚟噶？ 嗯 嗯， 系左派观点嚟嘅。 吓、 啊、吓，因为点解？即、就、系、是、sharing all the wealth 啊嘛。 系、嗯、咯。 大爱啊嘛， 系 咪？既然你批评得我大爱全民退休保障一代人两另外一代人嘅话，咁你冇理由支持呢个负入息税噶， 嗯， 系咪？呢个此其一。第二，喂，咁我咪好醒，我哋成个政府就系咧贴呢班请人嘅人， 嗯， 本来我应该8000蚊，要喺个市场价格里边咧系先请到阿龙嘅，我而家唔使啦，我5000-6000蚊都可以顶住噶，系咪先？ 使啊，佢开1000蚊都得啊。然之后9000蚊， 咁你又夸张个头， 咁梗系要夸张，系嘛？唔夸张 呢个例子嚟 illustrate。喂，咪政府咪补贴紧啲大商家咯，系咪？喂，正如你喺低收入综援里边，其实都系使咗好多亿出嚟噶， 嗯， 系咪？所谓低收入综援嘅意思系乜嘢？嗰班有嘢做噶，仲有佢以家庭作为单位，即系全家都系搵好低收入啊。 吓， 因为嗰阵时候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喂，最低工资唔系最好嘅咁样， 嗯。 所以咧就應該用呢、這個負入息税，咁啊以為咧咁樣咧係即係好啲咁，所謂好啲嘅意思可能係更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冇理由喺香港而家一個咁嘅政經結構受壟斷嘅社會，甚至乎你頭先你講嘅群大資本主義嘅社會。喂，你系走去补贴啲资本家噶，大哥？ 唔系，但系即系要 最低工资已经系补贴紧啲资本家噶，你知唔知啊？系咪？因为佢变咗低收入家庭啊嘛。 唔系要 defend 一样嘢咧，就系话喂，而家嗰个环境就系香港个人口越嚟越老化，咁嗰啲阿伯阿婆喂，生果金唔够食， 有 数俾你搵嘢做噶嘛。 即系其实你年轻人同埋老人家，其实条数系此消彼长嘅。 仲有、啊、你要区分两个不同嘅政策，低收入所谓嘅负入息税嘅补贴。同全民退休保障系达到两个唔同政策嘅目标，你唔好混埋一谈。 嗯， 一个系我冇嘢做嘅时候，我已经退咗休或者65或者70嘅时候，我跟住个经济生活啊，嗰10几20年系点顶啊？一个系讲紧你在职嘅时候嘅薪金嘅保障，所以有尊严嘅工作嘅保障，所以最低工资系其一。负入息税系其二，咁样讲法嘅啫嘛。你点可以将两样嘢 mix up with 咧？如果你咁样系 mix up with 咗咯， 系啊，咪 mix up with 个原因系在于，喂，好就系而家嗰啲咁嘅阿公阿婆60几70岁，喂，都嗰笔咁保障都唔够，咁所以佢即系出嚟做嘢。咁但系问题佢好难搵到嘢做噶嘛。 咁所以先至想用一個比較低嘅人工，例如你講緊政府最低嗰個保障係8000蚊，咁我咪用4000-5000蚊嘅人工，就求你啲大商家請我喺 IFC 度洗廁所咯。 一定係大商家嘅，其實你自己其實你要咁講嘅話咧，任何一個咧冇資格做生意嘅人咧，其實都可以做生意嘅。 可以 講，我自己話我自己做盤生意，我做咗商業登記之後，嚇、啊，喂，我原本我連一個人都請唔起嘅。即係我本身你話8000蚊啦，我嗱我而家我淨請攞2000蚊出嚟請一個人， 嗯， 我由政府貼我6000蚊， 請翻自己都得，因為呢個係 separate legal entity 嚟噶嘛，即係個不同法人嚟噶嘛， 咁又得喎，咁你政府養得幾多個啊？ 好筍喎， 唔係咁政府養得幾多個先？養得幾多個老細先？全民係老細都得嘅喎。 喂，雖然 arguable 呢個講法， 唔係咁你話啲錢喺邊度嚟啊嘛？我而家問翻你啦，喂，養老細啲錢邊度嚟啊？又？ 养老细啲钱边度嚟咧？嗱，外国有个网站叫 Kickstarter， 就系我有 idea， 但系我冇钱嘅时候，咁我咪喺个 website 嗰度登记，然后等你班有集资 support 我走去咯。 所以讲富入息税嘅人，你唔可以净系抽空一个政策嚟讲嘅。人哋嘅社会系有最低工资，有集体谈判权，亦都有类似全民退休保障嘅物体 嘅。唔止政策，更加有佢嗰个互助嘅传统喺度啊！ 佢同埋佢。是保障緊唔同嘅嘢，即係所謂社會嘅保險目的係乜嘢？人就得嗰幾個問題嘅啫，醫療嘅問題、在職嘅問題、退休嘅問題，係咪？喂，呢啲咪係由唔同嘅政策範疇，或者係某一個政策能夠去做到嗰樣嘢，或者係 multi 嘅 policy 去做到一樣嘢噶嘛？係咪？喂，所以我唔明嘅地方就係、是、喂，如果你支持得付入息税，點會你唔支持最低工資？ 係 係啊， 係嘛？你都唔會唔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嘅喎，因為點解你都係講大愛啊嘛？ 係啊， 你個 mix 嚟噶嘛？嗰、那個 係。喂，另一樣嘢講大愛，喂，其實你所有嘢用得公帑都係大愛嚟嘅喎， 包括接受教育 係咯。你養人哋個仔，唔係你即係你包人哋個仔，即係你俾錢去即係咩讀書，大佬。 你而家幾多年免費教育？而家係十。二年就免費教育啦， 係啊， 即係我哋以前係九年免費教育。我咪老實講，如果我真係我讀中學嘅時候，真係要俾市場價格，我邊有錢俾啊？ 嗯， 唔係人哋嘅老豆養埋我老豆啊，補貼埋我老豆啊， 係啊， 係咪？你係咪反對呢個政策先？如果你同一個邏輯嘅話，你應該反對嗰個政策喎。嗯， 但呢個會唔會係原則嘅問題呢？喂，你講緊咩教育、醫療嗰啲咁嘅嘢係必要之惡，咁我哋咪必要地大愛囉。但問題講緊退休保障呢一個問題，喂，大佬 ，suppose 每個人係應該有責任去 自己儲蓄， 係啦，自己儲蓄，自己做一個未來嘅計劃噶嘛。你冇計劃，然後你自己即係窮住咁退休嘅時候， 喂，喺香港嘅經濟環境，唔好抽空嗰啲理論嚟講，你喺香港嘅現實嘅政治環境、經濟環境裏邊，究竟能唔能？够自己处到先，呢个系一个最关键嘅问题。你要答咗呢个问题， 即系呢个唔系大唔大爱，呢个系 我搵得7000-8000蚊个月，系咪？我交得租嚟，交通再加食，系嘛？唔好讲病啦，唔好讲话养老豆老母啦。喂，我仲有几多钱剩啊？我到65岁嘅时候，你咪一样要养翻我。如果我未识得嘅时候， 咁 OK， 咁你咩一样系收翻政府嘅钱？ 系啦，嗱，咁第二样嘢冚翻落去香港嗰个 context 嚟讲。你而家已經有強積金呢一嚿嘢喺度啦，因為強積金呢一嚿嘢保障已經係個例子顯著話俾你聽，佢其實成個退休保障制度係 inefficient 㗎嘛，你仲要塞多樣嘢落去， 同埋你即時有全民退休保障嘅時候，即時解決緊而家嗰啲老人家嘅問題。 嗯， 你諗下而家嘅綜援制度啊，起碼有70-80%以上啊，都係啲老人家嘅綜援㗎嘛，係咪？但个问题就系而家嘅老人家嘅综援系完全系冇尊严噶嘛，要执汽水罐执纸皮噶嘛喺条街度， 系啊， 你点样解决呢个社会问题啊？ 嗯、 你唔好讲一啲即系虚无缥缈嘅政策啦，我冇反对付入息税呢个政策，不过我话俾你听、你有付入息税嘅时候，你唔好自打嘴巴，咁其他你要撑咗佢先，系咪？最多公司都要撐，全民退休保障都係撐，因為都係 sharing all the world 嘛，好似 John Lennon 咁講嘛，係咪？咁如果你話我唔贊成嗰啲，咁你一係就自相矛盾，咁一係就你反對埋即係教育補貼啦，係咪？或者醫療都係要即係更加即係私有化啦，即係用者自負啦咁樣。喂，咁得唔得啊，大佬？所以我真係唔知佢哋即係識咩嘅政策喎、大佬、或者佢個政策嘅標準同埋起點，佢喺邊度延伸？ 即係咁講啦，我彎得翻啦。其實講真，即係嗱，我哋即係其實對於一啲即係相反嘅意見，我又唔會話油膠，亦都唔會話係咩膠，即係 即如果你话即一句左交就代替咗成个论点嘅话咧， 都系好似周融头先我咁讲咯，就俾个 label 嚟， 就同埋呢啲没完没了 噶，因为其实缺乏一个具体嘅政策分析。嗱，头先我都已经冇乜俾数据啦，不过我就从一个逻辑同埋一个即系外国嘅经验嚟，即系做呢个引证嘅啫。 嗯， 咁但系你一个 label 来，诶、哎，你啲咁嘅叫左交，你啲咁嘅叫大 大爱， 大爱 系咪？咁我咪问你咯，你唔中意大爱，咁我而家企喺你嗰个位咯，cut 咗佢咯，教育嗰啲补贴 系啊， 系嘛，全部入学校嘅时候跟市场价格得唔得？唔得噶嘛，跟住你仲有，你而家呢个老人综援，你应该都 cut 埋佢噶嘛，其实 系啱， 系嘛？如果你个逻辑成立嘅时候，一个世代养另一个世代，即系而家我现代人做紧工作嘅 Anthony 阿龙同我系而家养紧。嗰班老人家，因為我哋透過税收去養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生果金大家都有份， 咪 cut 咗佢咯， 啱啊， 係 啊，好啦，差唔多啊，下次翻嚟。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聽緊嘅係 HKPeanut.com， 我係馮劍基。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嗱，讲起 Henry 咧，唉，就唔能够唔讲你嘅原罪啦，陶系嘛？ 关头先讲嗰啲政策有咩关系咧？ 嗱，嗰度一笔啦，嗰度一回事啦。咁你话你左交嘛？左交即系呢啲，你同其他啊陈景辉啊嗰啲冇乜分别嘅啫。点解要针对你咧？喂，咁你梗系有啲咩噶啦？你梗系有啲原罪， 头发多啲咯。 喂，即系你系同其他唔同咁啊！你即系你要永不录用啊嘛，大佬啊，有原罪就啱啱啊， 明白？ 喂，大佬，你点解你永不录用先？系咪你以前做过啲乜嘢？ 唔系，我咪最近喺个 group 里边就系睇佢哋评论紧关于社民连分裂嗰阵时候咧，有少少嘢咩？ 又讲啊？ 系啊， 好耐啊嘛，大佬 涉及到嘅就系话我当年即系分裂社民连，就因为我不愿意即系追击民主党，系咪？又跟住嗰啲有啲 label 啦，又咩费格逊理论啊，又仲有话即系我同民主党嗰啲人好老友啊，或者系讲嗰啲嘢个内容咧左摇右摆啊，自相矛盾等等。 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啊！ 佢段片都系听到噶啦，好、okay ， 听先。 先咧，我哋睇过咧，阿黄杨达咧就回应话咧，即系拉布就可以合作，选举就真系未必得啦。咁啊，陶君衡，你自己有啲咩回应？ 我都要回应一下黄杨达讲话关于同路人嗰个问题先。陶君衡抗争二十年咧，好清楚，正如好似毛泽东咁讲，边个系我哋嘅朋友，边个系我哋嘅敌人？是我哋運動裏面需要界定清楚的問題，所以民主黨是有錯誤在政改方案裏面，包括他做密室的談判，包括他一談判出來的結果不是有終極的普選，但是不是全面追擊民主黨呢？我是完全有保留的，因為你看看謝偉俊你不去追擊，工聯會你不去追擊，民建聯你不去追擊，有沒有優先的次序？所以人民力量嘅黃毓民都話呢一個追擊運動係失敗啦，證明我嘅決定同埋選擇係正確嘅，同埋我要話俾你哋啲支持者聽， 不如咁， 嗰個唔係理念嚟噶，嗰個只係鬥爭嘅策略啫。 在座咁多位咧，都冇人比我更加嬲民主黨， 即係佢嘅嘢我晨早都知啦，佢嘅謀略我晨早都知啦，佢點解要走呢條路線？點解要即係出賣香港人民主？喂，搞我清清楚楚。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唯一同你有分歧嘅人，點解要慢慢煲佢嘅原因咧？就係我真係想去死啊嘛！ 冇可能承諾你嘅三點要求， 都預住佢唔承諾，咁即係話換句話講，咁佢又唔肯走，佢又唔肯離開泛民，咁即係我哋就以唯有同佢哋割席啦。 我嘅考量就係你不斷做呢個新聞去喐民主黨嘛，我哋。 好啦。 啦，就係、是、呢一段啫，係嘛？即係講得即係話自相矛盾嘅一段。 係啊，喂，你唔係想民主黨死嘅咩、嗯？你點解同佢咁 friend 啊？ 哦， 你原罪啊，哥。 哦， 係嘛？喂，你嗰陣時係咪因為坐喺阿鬱敏隔離，涉於佢嘅權威，所以你唔敢 say no？ 所謂嘅死嘅意思咧、啊，就唔係話呢個政黨係消亡，啊、而係佢呢一個政治路線係唔、啊、可以再喺個政治市場裏邊咧繼續立足嘅意思。 係 唔通我搞暗殺啊？係咪？ 嚇、 啊！喂，我如果你真係要再聽嘅話，我重新再講一次啦，幫我簡略少少咧，逐點講啦、 嗯。 第一，當陣時就追擊民主黨呢個問題，喺、嗯、會員大會係有個決議噶嘛。嗰、那個決議就係頭先我同阿任亮健拗緊嗰樣嘢啊，就話去信呢一個民主黨，跟住退出協調機制嗰樣嘢啊，所以慢慢煲嗰樣嘢，呢個此其一。但係事前係有位會議記錄為證嘅，仲係陳偉業嘅助理寫嘅會議記錄。嗰陣時吳文遠走去問黃毓民喺黨團度公開問：我哋繼唔繼續協調啊？ 嗯 嗯， 黃老就話繼續， 係啊， 咁先會寫呢份決議文出嚟噶嘛。而最後嘅決議文，黃老成係執過噶嘛。咁、我作为主席，喂，我系咪应该根据会员大会嘅决议去執行我嘅工作啊？喂，你哋班友仔过完啦，你就摆我上台，就系点解咧？我唔執行，你梗系可以 challenge 我啦，系咪？如果我话追击民主咯，咁你咪即系违反决议，即系咁快嘅现嗰个阶段，同、埋你要明白，即系如果你咁快去做嘅时候，你哋自己出边咧个问题就系啦。不断喺个网台度讲，即系陷我不义。点解嗰时候我话呢个系一个 set up 嚟？喂，你事前个党团又决定咗，会员大会又通过咗，私下又问清楚你，喂，你自己反咗口，喂，我就跟决议做咗噃，系咪？咁呢个样嘢系第一样嘢唔公平，所以任亮宪系欠我一个交代，同埋欠我一个人情喺个问题上边，系咪？嗰阵时其实应该拎佢去纪律委员会啊，大佬。同埋，喂，上一次我 系 老， 即系你觉得应该几啊？任亮宪。 喂，大佬，你讲嗰啲嘢，你作为个行委嘅成员，你系完全违反咗个会员大会嘅决议啊嘛！你可以开会员大会重新去再修订呢个建议，系可以嘅，系咪先？呢个系一样啦，系咪？喂，第二样嘢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喂，你要跟翻个程序去做噶嘛，个程序嘅公义噶嘛。即使当日我哋七月嗰个时候个决定系错误都好，咁你要 rectify 翻佢。喂，同埋我哋一路都冇问题啊。咁你退出咗呢条调职机制，咪即系追击咯？即系话我唔同你倾啊，我中意选边个区就选边个区啊，系咪先？咁有咩问题啊，大佬？你又屈我话我唔 系，但系你话退出协调机制嗰样嘢咧，系 同埋私下仲有一个协议，私下仲有一个协议就系点咧？系长毛提嘅。咁、喂，大佬，我哋边有咁多资源去追咁多啊？我哋梗系打重点啦，咁样 系啊。 我記得嗰陣時問過你噶嘛，有人問過你就係話你開條數，就係話要幾多人去即係追擊呢個民主黨噶嘛。我記得好似你大概講過100個到喎，差唔多係嘛？ 邊有咁多人？ 100個 同埋你跟住最後個 result 睇 end result 就知嘅啦。當日黃毓民嘅領導去所謂嘅追擊嘅比率同社民連撞區嘅比率係一模一樣嘅，嗰、那個就唔係叫追擊喺定義上邊，即係你唔好講到咁 high standing 啊。同埋你係會。私下頭先我講一樣嘢就係話，嗰陣時候老蕭同我講過嘛，老蕭嗰日都認咗啦，話屌我哋選民力量去追，你社民連政公選，咁咪有分工噶嘛，我唔可以 match 埋一齊啊嘛，所以先至會有個決議文啫嘛，所以點解我喺度 stick on 嗰個 point 啫嘛，不過你逼我去解釋嗰時候，我唔覺得民主黨冇問題，我唔覺得民主黨冇問題，即係話佢有問題啦。 但 我都想佢條路線係死啊嘛，係咪？你咁樣走入中聯辦，但你唔係用咁嘅手法去做啊嘛。所以我嗰日喺嗰個頭先你引述嗰個 Cable TV 嘅論壇嚟噶嘛。我呢個唔係原則嘅問題，呢個策略嘅問題。 係， 咁你咪死曬咯。係咪？區議會選舉咪全軍覆沒咯，攬埋我哋死添啊。因為點解人哋都分唔到？咁你係追擊唔追擊咁樣？ 咁啊係喎。啊、你究竟你是自己要即系坐入嚟，即系帮居民做嘢咧，定还是系追击嘅咧？咪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头先话即系私底下话要退出呢个协调机制，呢个系讲嘅协议，定还是有冇即系会议记录噶？本身有 会议记录，话继续协调，直至到嗰几个 conditions fulfill 咗。因为点解嗰几个 conditions 系乜嘢咧？就系、是、要求即系嗰阵时候嘅郑宇石领导嗰个叫咩啊？ 中极普选联 动力啊，系负责协调噶嘛？要求佢哋踢民主党出党呢、這个嘅协调里边，系咪呢个此其一嘛？如果佢唔走就我哋走，系咁嚟噶。 我話點解所謂叫慢慢煲，就係你要睇到佢嗰種不義啊嘛。咁但係當然啦，睇唔到佢不義啊，大佬屌我哋自己嗌緊交啦。 嗯， 係嘛？我哋自己打咗啦，大佬已經喺度打緊啦。 你話嗌交嗰個 trigger point 係， 因為佢成立選民力量嘅時候，黃老邪走去撐場啊嘛， 嗯， 係咪？跟住就喺個網台裏面攻啊嘛，嗯、你點解唔翻翻落去黨內講啊？大佬，你有冇組織個規律㗎？你成日講到自己咁勁咯，就話自己政治咁堅咯，係嘛？你靠政治能量啫嘛，你咪翻黨內講咯。點解嗰個唔係一個 set up 啊？喂，事前又傾掂咗。喂，通常黨裏面嘅生活都係咁㗎啦，黨內嘅組織原則都係咁嘅，我哋梗係試下傾咗先擺個決議文上去會員大會㗎嘛。 嗯， 系咪先 ？Anthony 都有出席啦，个会员大会，大佬，我哋几时有话唔追击？咪退，喂，退出协调机制，咪即等于开放追击咯。不过唔用呢个 term 啫，你唔好开宗明义，喺未成熟嘅时候就已经咁讲啊嘛。同埋你唔系全面，因为你冇能力做到呢样嘢。 系， 我嗰阵时候有考量嘅。咁当然啦，我呢个系蠢嘅。如果为我个人嘅政治前途同利益嚟讲咧，如果历史可以再重写，我契弟少少咧，我应该系比佢更激进。 嗯， 嗌追职民主党， 嗯， 咁我冇事噶啦。 你系太 不过我到今日咧，我都唔认为即系对不起啦。即系包括我哋好多即系花生友嘅支持者啦，吓、啊，即系人力嘅朋友，我都今日都认为呢一个嘅即系 strategy 咧，我觉得系有保留。 嗯， 啊、所以我头先讲翻说话都系我一路 believe 嘅嘢嚟嘅。 嗯， 吓、啊。即係我 I do what I believe 嘅人嚟啊嘛，係、咪？即係你唔好叫我而家，我因為我同你即係好似親近少少，大家一齊打黃老邪咧，我就修訂我自己少少嘅諗法。我係冇嘅，我從來我係 stick to， 即係我一路都認為呢一個做法先係啱。 嗯，嗱，如果歷史再重演啦，不過都好難啊，因為你而家你又諗住選啦，係咪先？因為其實有一個問題，我當日咧，即係其實上個禮拜啦，係咪上上個禮拜，即係我哋咪問過鄭宇錫嘅，就係話喂，即係你覺得即係呢個你覺得民主黨有冇可能再出賣呢個運動？佢真係語失咗，大佬， 即係會咯，會咯。 真係語失咗，真係 佢都覺得有咁嘅機會。 而且事實上就係話，你明知道即係嗱，而家打到嚟啦，即係開始抹黑鄭宇錫啦，甚至乎佢而家根本上係想做個示範作用。喂，你而家真普聯有冇坐低？喂，大家開心見識。 你再諗翻咧，嗱、我從成個政治板塊去諗啦，即係當然我呢一個我未試過引證佢係啱定錯啦。 嗯， 即係你喺區議會嘅層面，立法會我覺得可以追擊嘅。 嗯 ，OK。但係都係以建制派為主。 嗯、 如果你想個板塊移動嘅話，其實你係應該所謂激進派嘅組織係吸納到民主黨或者過去民主黨嘅支持者。 嗯，所以 你唔可以用呢個手法咯。你呢個只係 consolidate 你自己支持者或者係擴大你激進版圖。 而且你 sell 嗰樣嘢係 hate politics 嚟啊嘛。其实系等于即系你将个仇恨，即系其实系解答晒所有问题。咪而事实上你有冇即系其实香港人好现实嘅，尤其去到 你应该立佢啲支持者翻嚟嘅做法咧，就系、是、即系正如风同太阳，即系嗌交一样啫嘛。佢啲支持者咧，你用阳光，你用温，即系热啊，warm 少少。 乜你又系 你就可以吸翻佢过嚟就理性少少话俾佢听，因为嗰班人咧系唔会喐嘅。 嗯， 点解胡志伟从？我哋嗰陣時候選舉係最高票嗰個票王喺民主派裏面，就咁解啊嘛。 唔係，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係結合民生嘅論述啊嘛。嗱，而事實上，如果你自己本嗱，因為其實已經好多人講過噶啦，即係呢個民主黨咧喺區議會又好，民主即係其實尤其區議會咧，其實已經唔點樣講咧民主同埋民生嘅關係啊，即係唔會有一啲民主嘅教育，唔會有呢啲嘢噶啦。即係佢淨係做自己嘅一啲地區工作嘅啫。其实如果你话讲工作嚟讲咧，其实基本上佢同呢个即系民建联啊嗰啲冇分别噶啦，已经系。 唔系呢个系丧尸论同嗰个谂法嗰个分歧嘅。吓、不过 anyway， 即系我都已经唔系喺嗰个即系漩涡中间啦。不过你就再问，咁我就会话除咁你一系就全部有三百几个人去选咯。 冇啦， 三百几四百个人真系咁就唔系叫追击啦。咁你系全面进攻，系、嘛？你话俾佢听，我要取替民主党。 其实呢几年嘅大混战，即系岔开少少嚟讲，已经令到唔少嗰啲前 泛 民支持者咧倒咗向嗰啲保守派嗰度，咩新民党啊、自由党，点解而家败部复活？ 咪所以你问我呢、這个系一个 plot 嚟嘅，共产党嘅 plot 嚟嘅。 嗯， 而大家系不其然咁中咗呢个计，我到今日都 believe 嘅。 嗯 嗯， 系嘛？ 即係如果你追擊，你話你要懲罰，咁我梗係揀幾個代表性嘅人物啦。咁、陳偉業嗰陣時做得啱嘅，咁佢咪真係揾何俊仁咯。 係 咯、啊，咁結果顯示咗係點啦，係咪、 嗯？ 你揀佢幾個大佬？ 唔係因為你個資源係有限啊嘛。你如果你係即係將你所有嘅即係精力擺曬落去嘅話，你係全面內耗啊嘛。 同埋你係完全將我哋嗰班後生嘅放喺選區議會。 吓、 啊，系因为你追击唔谂住赢噶啦嘛，话俾啲选民听都唔谂住赢噶嘛，系、基本上难听啲讲就叫搞事啫嘛，系、嘛？你好美其名噶话叫即系还香港人嘅民主个公道啦，即系惩罚呢个民主党啦咁样。咁大家揽住死，咁揽埋我咯，系咪？咁所以你班友仔仲话，哇，好多人话喂，你即刻要嚟啊！喂，屌，冇卵搞我啊，大佬，我连说服激进派都未说服得掂啊，大佬。你叫我说服嗰班温和派咪仲困难，大佬。我最惨就左右不是人啊，大佬。系、咪？我又唔中意民主党嗰套嘢，我又唔会行嗰一套路线。跟住我唔认为要打柒佢。咁呢个世界喺嗰两者之间系冇中间嘅，大佬。 系。 咁你咪死梗。 咁呢个咪就系撕裂啊嘛。你即系共产党嘅斗争系一定要系将即系人系夜缘化先，非有即敌。然之后就一边打一边，系嘛 ？But this is not politics、 啊。 Politics 唔系咁搞法， 你系俾人当 politics 咁玩法你。你系纸牌嚟嘅嗰个 moment， 你唔系有主动权噶。其实你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俾人即系俾人嘅棋子咯，可以咁讲系。 不过如果你真系要 rewrite history 吓、 即系我一定要系继续站喺政治舞台，不能够失到位嘅话。咁我當然梗係會醒少少啦，呢個係我即係太過即係點講，政治上面嘅唔夠謀略。 嗯， 呢個我承錯誤嘅。即係 從 即係東亞機會 success 啊嘛，你最中意講啦，係咪？同即係 success 同 failure 嘅角度咧、我係選擇錯嘅。我唯一你話要 rewrite history 嘅時候，我會咁講。就因為你自己都瓜埋啊嘛，最後結果就係、是、屌。 唔係 anyway。呢、這個， 但頭先我已經講得清楚，我點解會咁諗？ 呢個，其實講真，呢啲嘢唔係第一次講啦。即係如果你想要，即係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即係我亦都唔想用呢啲嘢嚟呃 hit way 啊，大佬，係嘛？唉、哎，即係大佬啊，即係呢啲講完又講，唔係即係同埋老實講啦，同埋即係嬲你同阿 Henry 謝秋嗰個係一兩個人啫，係嘛？ 唔係咁，我 一個係 我哋都要對花生台一啲即係近呢個月嚟嘅支持者，包括 Henry 啊， 即係對點唱咯，係嘛？ 唔係佢都繼續同我 argue 緊呢個問題， 係 嚇，即係不過就即係當係 唔係咁多人去即係去斟酌啫，係嘛？因為我好懷疑啊，大佬，你咁即係你得嗰兩個人喺度講呢啲嘢，喂佢唔係即係其實佢係好。即係好 intensive 咁。 唔係我嘅目的係想咁，我有一次好 comprehensive 交代我嘅心路歷程，同埋我嘅決策過程嘅。 係啊，大佬啊。 咁當然頭先我已經結論咗啦，即係你真係問良心嘅，我 rewrite history， 我會都好似以前咁樣決定。但係如果要 rewrite history， 要 don't argue with success 嘅陶君衡，梗係比你更激，就去即係揼柒何俊仁啦，四方咁樣啦。呢個就係老蕭話我蠢嘅原因啊嘛，記唔記得啊？係嘛？你奮鬥咗咁多年，點喺呢個問題上面你咁蠢㗎咁樣啊嘛？同埋我對自己太有自信，因為我搞過幾單，即係都係即係逆流而上嘅嘢。 系 吓，系嘛？包括即系嗰阵时候最低工资喺民主党里边 啊， 包括领会啊，我对自己嗰、那个能够掌握嗰个问题嘅能力、个分析嘅能力，我系判断错嘅。呢个系 太有信心系嘛？ 系啊，屌你 判断错误系嘛？ 啲师仔咪去串我话呢、這个垃圾仔嘅性格嚟，哇！屌啲人超卵劲啊！屌 判断错误咧，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咧，即系你系一个即系奥巴马咁嘅 position 嚟讲咧，就好大件事啦。嗱。你關於呢啲回應嗰啲嘢，我當你一節算啦，即係我哋留翻 下節你講翻啲國際嘢。 半節啊，而家 好。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喐，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鏡會。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系索罗 B， 唔系，我系 Henry。 好啦，即系当虽然我哋揾唔到 Henry 上嚟啦，喂，但系 Henry 嘅声音都依然可以同我哋并存嘅。吓、头先即系已经听到佢把声啦。喂，满唔满意先，大佬？即系各位，即系大佬网友阿哥真系， 唔系，点解咧？大家要再焗我咧？ 即係講嗰個原罪嘅問題嘛。誒，陶君衡嘅契弟嚟嘅，咁我解釋我嘅 一次過啦， 心路歷。 如果你點唱嘅話， 經過。 再點唱嘅話，唔該再，唔係即係講多啲新嘢啫，大佬唔該。 唔係嗰啲人成日話好似你唔識中文咁，點解你用 set up 呢個字咧？咁、一個局咧， 裝彈弓， 裝個彈， 裝你彈弓啊！ 你走入去，咁你又知道自己咩身份嘅時候，你做嘅嘢一定會出事嘅。 唔 係，點解話我咁憎嗰啲人就係因為你，唔係我喺就算我點樣憎民主黨都好，佢嘅路線我點樣唔同意南轅北轍都好，但起碼佢唔會咁噶嘛。 嗯， 即系佢正正路路啊，系咪？ 嗯， 但系黄老邪嗰啲唔系正正路路噶嘛，佢明系装你一镬噶嘛，屌你咪私下又同你咁讲，跟住你做完之后，屌佢公开出嚟，屌你即系黎政嗰镬嘢一模一样，系、嘛？呢个就系两个 case。嗱，我唔系想同 Henry 拗，我只系想两个 case， 包括黎智英嘅捐款，同埋呢一个所谓嘅追唔追击民主党嘅问题上边，其实佢都系俾咗一个氹我踩落去， 嗯， 系嘛？我听讲刘墉都有份噶，系嘛？嗰阵时候话加入呢个嘅真普联嗰阵时候啊嘛，都系私底下叫佢加入噶嘛，跟住出到嚟屌鸠佢啊嘛，所以佢都中局噶，中伏噶，屌，唔系就系我中噶。 唔系，但系佢话佢唔系，因为佢唔系，因为其实呢样嘢咧，佢咪一口旧，咪一后，即系旧年我哋即系炮打司令部第一次访问佢嘅时候都讲过嘅。佢就唉、你唔同，你点解唔同咧？因为你喺任亮宪事件上面咧。你就唔公道處理得？ 點會唔公道啊，大佬？ 因為你燒雞翼事件啊， 跳串燒雞，我都唔喺香港，我都唔知個包仔做嗰班契弟係嘛？嗰班癲佬，喂，你估我真係控制得到嗰啲人㗎？你真係 釋放馬出嚟啊？ 係咪啊？關我鬼事啊？喂，我都已經出聲明啊！嗰陣時候啊，話佢咁樣嘅行為不恰當啦。但係點知佢幾過分？我出完之後，陳偉業打俾我，佢話你記錄啊，你記佢啊咁樣。我話主席點可以記啊哥？你識唔識規矩啊？嗰個係個紀律委員會，你揾黃老邪啦，屌佢係主席咁啊，仆街 嚇， 係嘛？你真係玩鳩我都明，係咪？即係啲人，因為點解你淨係聽網台嘛？你作為主席，你唔需要紀律啲嗰啲人。喂，大佬，我哋有個組織規律喺度噶嘛？我最多我發份聲明係表達我立場，因為咪發咗咯，你叫我做 嘅。你對呢啲咁嘅規章嘅嘢會唔會太過認真啊？ 咁我學聯出身， 因為嗰個時，因為 我學聯出身嘅人係咁噶嘛，程序公義啊嘛， 唔係啊，你 英國佬嘅嘢嚟噶嘛，屌呢套， 佢實啊，你當其時係玩魅力政治啊嘛，大佬啊， 係真係戇鳩戇鳩咗， 紅頭文件， 你估你咩咩？真係你真係太你，唉 ，why so serious？ 真係學下邊個話齋，即係 小 丑話齋。啊，即系喂，嗱，讲起阿边个啦，讲起 Henry 啦，其实我仲想讲多几句，即系关于佢， 你又讲，我谂住完 嘅，唔系，其实系嗱，以色列嗰度有啲人话去以色列嗰边，即系佢系好拜，唔系，即系其实佢唔系企，佢系企喺以色列嗰边啦，就系话， 点解 你班友你唔可以咁样嘅、啊，即系其实吓、啊，即系你唔系，即系你班你哈马斯系有错嘅，事实上啊， 唔系呢个党国笑谈入边啊 ，Kelvin 都有讲过嘅，因为你以色列个。唔係，因為你哈馬斯嗰班友就攞嗰啲學校啊、醫院做肉盾咁樣，咁對於以軍嚟講，你個班咁咪有將啲武器收曬喺嗰啲醫院學校嗰度，我梗係炸你啦， 或者將啲傷兵啊、將啲軍人啊、嗰啲民兵啊，全部匿入去啊嘛。 係啊， 唔係我嘅分析有少少分歧嘅地方就係話，即係以色列始終係罪魁禍首嚟噶嘛。 嗯， 係咪因為你係強勢嗰方啊嘛？ 嗯， 強勢嗰方係相對上可以讓步噶嘛。 嗯， 你冇做啊嘛，我哋喺嗰集我哋重新分析过呢样嘢， 系啊， 系咪两个嘅强硬派对碰嘅时候，就系你死我亡嘅刻， 系啊， 但系唔系 嘅 ，this is not politics， 呢个咧就系只有我冇你， 唔系喎， 有你冇我嘅逻 辑，你哈马斯掘好多地道喎，去掳走人喎，系嘛，你都唔啱喎，你做埋啲太多小动作喎， 点解会出现哈马斯？哈馬斯嘅出現就係因為呢一個嘅以色列嘅強硬路線抬頭， 嗯， 唔肯繼續就呢一個嘅原本嘅和平協議，即係或者聯合國當年嘅一八一決議案係真係落實咁實行啊嘛， 嗯， 係嘛？我就算俾一個地方你，例如話呢個西岸咁，喂個海岸線我負責國防啊，喂你有冇搞錯啊，大哥？ 嗯、 我唔係諗住即係根據一八一嘅決議，聯合國一八一嘅決議，大佬我係自己立國嘅咩？系咪有自己嘅國防外交嘅咩？系咪你意識就得啊？喂，大佬，我巴勒斯坦唔得啊，大哥，系咪先？喂，呢、這個就係造就到有哈馬斯嘅原因。 就是因为巴勒斯坦人都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 嗯 嗯， 喂，条生命都可以放弃， 揽炒咯， 系咪啊？同你一齐揽 炒咯， 系啊。 同埋即系你话系咪收喺民居呢、這个真系好难讲，亦都好难判断，因为喂 喂呢、 這个 可能 咁细， 同埋呢个可能系即系西方媒体即系、就是、用阿淡嗰个咁嘅逻辑咧， 系 拍出嚟噶嘛？ 系一嚟啦，二嚟就系话，其实你自己本身巴勒斯坦系好细嘅地方嚟噶， 仲有啊，加沙嗰个地方咧、啊、更细啊，大佬， 几个香港咁大咯，大概 系啊， 系咪？ 边有几个香港三分之一咋？ 系咩？ 都冇啊，即系三百几公里啫嘛，平方公里啫嘛， 啊、 大佬啊，你嗰度住几多人啊？嗰度住一百几万人噶，一百五十万人噶， 嗯， 你系住三百平方公里咋？ 哦， 你咁物。即系你咁高度密集嘅地方，系嘛？即系你好难话你自己本身系即系藏喺民居嘅。老实讲，而且你有冇其他地方俾我藏先？ 冇噶啦， 你冇 地道。 老实讲，你都话你自己摆喺地道啦。喂，如果你摆喺地道嘅话，即系你会点样炸咧？喂，你可能即系其实系嗰啲咩深水炸弹啊？ 翻翻去最基本嗰个嘅论点就系、是、你赞唔赞成？ 嗯， 一个即系国际嘅社会嘅秩序。系啊，会用一个军事嘅方法，用强权嘅方法去解决问题啫嘛。 试过 呢个可能就系我同 Henry 嘅分歧咯。 嗯， 我唔赞成用即系霸权啊嘛，我唔赞成用强权嘅方法啊嘛。我认为呢一啲咁样嘅深层次嘅矛盾啊，真系一定系要透过 唔好讲 逐步嗰、那个协商，大家互相让步。呢啲系 this is politics。 咁有啲爷捻就话。咁你唔係喎，你班异教徒嚟喎，抵死喎，係咪？即係你嗰度就係、是、即係其实係耶稣，即係其实天父，即係係画咗俾呢个犹太人㗎嘛。 你得罪上帝嘅选民。 你得罪上帝嘅选民㗎嘛，你异教徒你咪抵死㗎嘛，大佬。你约书亚嗰当年。 咁唔关耶稣事，犹太人都系即係举手赞成呢个耶稣应该系被钉十字架 上。咁、哦、系、這个 唔关基督徒事。 呢、這个系耶和华。 呢、這个系犹太。教 啊、猶太教唔係，但係猶太教嗰、那個 屌我寫多，我哋大家得閒冇嘢做嘅時候寫多十本呢啲咁嘅經都得啦。屌話啊，香港係我嘅，咁中國係我咁都得噶啦。係、啊、係、哎、我哋香港人嘅本來都得噶啦。 即係呢啲就係 所謂咩應許之地迦南啊嘛。係 啊， 同埋你幾千年都滅咗啦，大哥，人哋俾你翻翻去，咁有個決議案，大家係 唔係同埋你唔可以用聖經嚟解釋呢個國際公義噶嘛？如果你攞圣经嚟解释国际公义嘅话，喂，咁联合国就应该成个系基督教你去统治噶咯，其实系，喂，你成个联合国应该系归于你系 under 呢、這个即系呢度基督教嘅教义噶咯， 唔止系基督教添、 啊， 喂，因为点解咧？其实如果你从宗教角度嚟讲咧，无论犹太教又好，基督教又好，天主教又好，甚至乎回教都好咧，都系相信同一个上帝噶嘛。 系， 系嘛？不过回教有少少唔同，《可兰经》就系佢最主要的经典嚟嘅，系、 嗯、 嘛？所以可以娶几个老婆啊，嗰啲咁嘅嘢，全部都喺嗰度写出嚟噶嘛，系、 嗯、 咪？佢一定要 follow 嗰啲嘢噶嘛，系咪先？但系即系，就算喺回教里边啦，耶稣都系佢哋嘅先知嚟噶、 嗯， 但系佢唔系基督教三位一体所讲嘅天主之子，呢、 嗯、 个系有分别嘅、 嗯， 所以咁嗰个地方系边个嘅咧？系咪？ 嗯， 即系如果你话嗰度系福地啦，咁样系嘛？嗰度系即系上帝赐予即系佢嘅子民嘅一个地方啦，咁样，系、 嗯、 嘛？ 嗯，喂，系咯， 所以嗱，而家有啲美国有啲网友咧就话，唉、哎，不如咁啦，屌你呢班以色列好捻烦，即系不如我而家美国嗰边即系中间划一个即系第五十一个州俾你 以色列州， 哎、大佬，真系唔 Q 好烦、啊。 嗰、那个叫犹太嘛，你咪改成犹大咁样。 唔系你即系你，唔系你以色列人，唔系你嗰啲，唔系你犹太佬又有钱系嘛？即系呢啲即系唔使搞咁 Q 多嘢啦。喂，但系冇可能。因为你喺中东，你始终要一个代理人啫嘛。 喂，虽然咁讲， 呢个系美国利益喺中东嘅延伸。 嗯 嗯， 即系你嗰个讲法就系话，你划五啊三啊四个州都冇用啦，系咪先？因为点解佢唔系净系要喺即系美洲嗰度，即系以色列人喺嗰度立国咁简单嘛？佢嘅立国系即系其中一个论点啫，就系嗰啲耶稣嘅论点啫。但系佢最主要就系将美国嘅即系帝国主义或者霸权主义嘅利益喺中东里边继续存在喺度啊嘛。 嗯，唔系大问题。 即系作为个 foothold 啊，英文嘅讲法就系、 是、你见到喂以色列系用一种咁霸道嘅手段走去处理喂你死咗即系死咗三个人嗰个绑架嗰个问题， 需唔需要用咁嘅方法咧？ 其实已经有前车之鉴。 唔系，所以好简单，亦都系一个根本嘅问题。即使你话呢一个嘅系一个罪行， 你需唔需要用几千人去陪葬啊？系咪、以色列士兵都死唔少啊？都死百几二百九，好似到目前为止系嘛？ 系啊， 系咪？跟住几千人啊，巴勒斯坦喂。是嗰三个人啫，系嘛？ 嗯， 老劫佢嗰啲系咩人啊？喂，嗰样嘢系 criminal 嚟噶嘛？唔系军事嗰样嘢嚟噶嘛？你答咗呢个问题先啦。当你撑以色列嘅耶稣，系咪？即系站喺以色列立场嘅人，你答咗呢个问题先。点解用呢个方法解决问题？ 同埋 国际秩序系咪用呢个方法？ 呢啲咁嘅情景系好容易酿成呢个世界大战。你见到喂，中国七七卢沟桥又系咁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系咁样。喂，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咗一百年，即系一百年前嘅事例，系 一九一四， 系咯， 系嘛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我中五同中七读呢个 World History 嘅时候都要读， 即系咁样擦枪走火嘅。 唔系，唔系呢个就系关于嗰个即系误判啊嘛，所谓嘅。 系啊， 最近即系其实呢个 FT 啦，即系八月五号啦，系嘛 ？Financial Times 啊，即系就写一篇文，就呢篇文系边个写嘅咧？就系哈佛大学嘅历史教授，就 Nick Vick Ferguson。 Neil Ferguson 啊，即系就写嘅一篇文就系话一战爆发一百周年嘅警示咁样样。咁佢就话即系其实喂。当年即系点解会爆发咧？咪就是、因为即系其实呢啲咁所谓嘅误判啊嘛，即系呢个费迪南大公吓、被刺杀嘅历史误判啊嘛， 系 啊，系嘛？即系喂，而今时今日其实在我哋即系哇，尤其系我哋讲到今年2014年系隔五年啦，喂、其实真系好多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即系擦枪走火嘅一啲机会嘅，其实系 喂历史嘅误判、历史嘅意外咧、即系你讲紧嗰个系萨拉热窝系咪？应该系 系啊， 僆仔读咧，我唔记得中文啦，就系、是、叫 Charles Schaeffer。咁啊，叫做 系 嘛，就系呢个唔知好似奥匈帝国嗰个王子俾人哋刺杀咗嘛，两公婆啊嘛， 系啊， 系嘛， 但 系其实呢一个所谓嘅历史偶然，其实背后都有啲因素。 嗯， 而嗰阵时候我哋都有读噶，话靓仔 啊，嗰啲， 而嗰啲因素咧，我自己觉得系，其实而家系开始有少少重复紧。 嗯， 你谂下点解会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咧？自己我哋而家背翻出嚟都得啦。 系咪有民族主义啊？ 民族主义啊，帝国主义、啊， 二审啊，嗰啲全部二审啊 ，nationalism 系嘛 ，imperialism 咁样系嘛，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所謂嗰個 alliance 啊， 記唔記得我哋嗰時候咩有咩 triple entente 啊 ，triple alliance 啊，邊幾個啊 ？triple alliance 英國、法國、俄羅斯， 唔係 triple alliance 係德國、澳開， 唔係嗰個係sorry， Turkey 係 Italy，Austro-Hungary 係啦 ，Germany，Italy 係啦。 咁先會形成世界大戰咁啊！因為點解咧？你一嗰度擦槍走火嘅話，呢、這、一個就埋去幫拖，嗰、個埋去幫拖，咁咪要形成世界大戰，係、嘛？同埋你帝國主義都係一個重要原因嚟嘅、帝國主義嘅做法就係我不斷喺度掠奪世界上面所有嘅資源，包括嗰陣時候嘅亞洲同埋非洲嘅一啲嘅弱小嘅民族， 係、 或者係弱勢嘅民族，大家就喺度爭嗰啲地盤、其實背後就係經濟上面嘅利益，係 啊， 攞佢嘅市場。攞佢嘅天然资源， 同埋攞佢交通 port， 即係收过路费讲緊。 另外一句说话我係即係最同意，嗰陣时候佢有句 code 㗎嘛，就叫做 Imperialism is the monopoly stage of capitalism， 即係呢个嘅资本主义嘅垄断嘅最高嘅一个嘅体现㗎嘛。 Ultimate stage， 係嘛， 係。 唔係咁，其實你見到即係當其年咧，即係其實喂 ，even 啊，即係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咧，喂，其實最保守嘅人，即係啲銀行家，以至係即係羅富齊家族啦，喂，其實對呢啲，喂，其實對呢單嘢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佢哋係唔覺得係咁大件事嘅。 系啊， 所以你见到就系话，其实当其时嘅股市咧，其实唔会话好大嘅，即系 fluctuation 嘅，其实系。喂，所以之后先至越搞越大镬啫嘛。 唔系，所以你总结嗰阵时候归结嗰几个原因啦，即系你嗰个嘅帝国主义结合咗民族主义喺后边、民族主义就好简单嘅啫，特别有啲独裁者系咪，梗系利用即系嗰种民族情绪系咪，话我哋白人系最威嘅。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一句說話 ？White man's burden 係啊 ，white man's burden 啊嘛，係咪？即係話我哋有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包裝嚟嘅咋。 其實 真正嘅目的係攞人哋嘅即係市場，攞人哋嘅啲自然資源啊。而呢一個就係衝突嘅根源啊嘛。我哋同今時今日有乜分別咧？喂，你美國咪係帝國主義嘅一個好嘅體現咯。係嘛？就喺中東裏邊，即係大家爭地盤咯。係嘛？跟住你背後亦都連結咗歐盟嘅力量喺度㗎，即係一樣係有所謂嘅即係 web of alliances 喺度㗎，即係成個網喺度㗎嘛，係咪？蘇聯又同中國即係有一堆，嗰度有一堆，咁即係話一個地方嘅衝突結合咗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主義，再加你呢所謂嘅 alliances 嘅時候，一擦槍走火，歷史嘅偶然係嘛？ 咁咪就係你囉。 唔係嗱。 咁咪第三次聖誕大戰，不過呢次就仆街啦。 唔係嗱，你會唔會即係其實嗱好難講。因為其實嗱你當年嘅 Alliance 呢係好有義氣嘅。係咪喂你費力南大東即係如此係咪最後尾其實你要即係喂你你起碼要德國認頭先嘛係咪先去打得呢啲先打得起呢啲。 唔係背後仲有一個原因頭先漏咗未講啊就係、是、你嗰、那個所謂嘅軍備競賽。 嗯 嗯。 嗰陣時候都有㗎啦。咁你咁你咁咁鍾意搞軍備競賽嚟做咩你梗係顯示自己嘅實力啊大佬、你都要始終一用㗎、啊。 好得意喎佢武器係閃閃縮縮個開運河起潛艇㗎喎你見到大家喺度。嗯 咪而家都系噶，喂，大家喺度即系做军演啊，都系喺度即系搞核弹嘅研究啊咁样。不过呢一镬就即系扑街啫嘛，一炸嘅时候、就 是，其实而家真系净系得军演同埋即系喺度 show 器材咯。即系咪大问题就系其实你真系打嘅时候，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啦。你 even 你讲个冷战，即系你话即系新冷战都好，喂，其实你啲所谓盟友系咪真系咁有义气啊？系咪真系？喂，其实你唔系啊，你而家讲呢个 globalization 就系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喂，而事实上唔系净止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嘛。喂，你而家可唔可以话新冷战就系中俄两个，即系市场完全系即系即系互补有无咁样样就可以生存到咧？喂，你俄国嘅市场养唔养得起中国市场啊？即系养唔养得起中国人啊？唔得噶嘛，调翻转头。中國都養唔起你俄國啦，佢都要靠歐洲市場，即係買佢嗰啲油啊，先至可以 survive 到啦。 除咗呢樣嘢你講咧，即係唯一有少少唔相似嘅之外咧，就係、是、因為已經冇咗一個所謂嘅殖民地嘅年代嘛。 系系咯， 系嘛？呢个时候已经过去啦。唔系，人类嘅价值已经唔相信就系话有强权，系嘛？我呢个民族去统治你个民族，你就系 under 我嘅。系咪？以前咧，你点解要打咧？尤其是第一次嘅大战嘅时候，甚至乎第二次大战都系噶。你德国入侵呢个嘅波兰嘅时候，喂，以前就觉得 colonization 即系所谓嘅殖民主义系冇问题噶嘛。 佢觉得要攞生存空间， 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矛盾嘅争端嚟噶嘛。好啦，今日唔得啦。第二，学你话斋，啲盟友都其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教训之后都知道。喂，真係一窮二白㗎喎！打完之後， 一嚟啦， 係咪啊？你成個歐洲幾多年時間先至重新去復甦，係咪啊？點解美國可以成為即係第一大強國？其實係避咗兩場嘅戰爭。 但係有一件事 喺咩啊？喺佢自己嘅國土裏邊。 但係有一個現，但係如果，但係有一個現象係會例外嘅。如果當權者佢自己本身覺得係即係睇唔到出路、睇唔到希望，咪同你即係所謂攬炒，咪打仗咯。 其实 系嘛，即系而家最有可能做。 咁而家你都系配合翻嗰阵时候咧，有啲我哋读书冇读嘅讲法嘅，就话当年嘅德国里边啊，都系要利用打仗去转移 解决 人民嘅不满，利用外交，而家就叫外交啦，用军事嘅侵略。或者係打仗去解決國內自己嘅問題， 係 講人民嘅不滿啊嘛。 講翻轉頭，其實中國咪一直都做緊呢一樣嘢咯。 但係中國佢自己本身嘅經濟力大，嗱呢篇文講俄國啊嘛，係 啊。 喂，其實而家就係講即係普京啦。喂，你而家咁樣即係係咁制裁呢個俄國，係咁制裁普京，係嘛？只有兩條出路啫嘛。第一條出路就係佢自己本身真係低頭。第二條出路。就係、是、其實佢就會同你死過啦， 同埋佢會製造另外一個好似呢個希特拉嘅獨裁者出嚟、 啊。 其實你見到， 因為佢鼓起即係、俄羅斯人嗰種民族嘅情緒啊嘛，係咪？ 佢已經嘗試同呢個西方世界係死過啦。我哋頭先我上幾集咪講過六二二公投，喂，其實中俄聯軍一齊走去 hack 呢個美國嘅 server 啊嘛。喂，你俄羅斯就係知道對住西歐對住你班友冇道理講嘅。喂見到有啲咩機會搞嘢，我就搞嘢㗎啦，幫手都好啊，有乜所謂？ 前哨戰你啦，其實 完完全全。 但係我覺得佢今次咧，即係無論對俄羅斯嘅制裁啊，或者係對佢嘅孤立咧，係有少少道理嘅、如果你攞翻第二次世界大戰經驗咧，就係、是、英國嗰陣時候嘅首相係張伯倫啊嘛，係、嘛？就係、是、用呢個所謂嘅 衰政 緩和嘅政策，定係衰政啊？ 係啊，衰政 即係緩和嘅政策啦。我記得，因為我睇少 appeasement policy， 我哋記得嗰個叫做就係話有 Q 得佢啊嘛。係 啊， 佢而家就係調翻轉頭諗，就係、是、我唔可以咁、我唔可以唔俾 warning 你，唔俾警告你，同埋俾啲教訓你。當你未成型嘅時候。如果你成一型嘅时候，你真系能够同我即系 打鑊金嘅時候就冇得救 嘅。 因為話曬俄羅斯係有核彈。 但你最怕就係嗰樣嘢就係俄羅斯唔 Q 怕你啊嘛！我哋上集都講過啦，即係其實 BBC 其實亦都做咗個專， 因為佢睇穿你美國佬嘅弱點啊。 係啊，喂，你金融中心，你倫敦係嘛？即係我唔靠你啫，我唔靠你融資啫，我可以透過香港攞錢啫。誒呢個啊，我哋上集講完啦，阿老蕭琴日啊先至喺最新消息嗰度講啫嘛。 即係你又中啦嘛你又。 喂，咁我都唔係中，我都係照抄翻 BBC 講嘅嘢。 雖然咁講，你亦都反映到今時今日，美國又好，歐洲又好，甚至中俄兩國都好，佢哋互相制裁或者玩 politics 係靠軟實力噶嘛。你見到佢即係例如今次以色列做到咁過分嗰陣時，美國都知道好過分，佢政府唔做嘢啫，佢咪發動民間喂你有啲民間反以軍嘅遊行可以喺 Chicago 可以喺 New York 嗰度舉行噶。咪咁用咁嘅方法俾 warning 你咯，冇所谓噶。 同埋咧，美国佬即系我都分析过无数次啦，无论喺即系自己嘅经济实力上边系做唔到呢样嘢，就系因为你过去嗰两场到三场嘅战争嘅错判，包括即系打呢个阿富汗都好少少，你打呢一个伊拉克，其实令到自己系完全抽唔到身。 系啊， 令到自己各庫空虛， 有陰影。 呢個係俄羅斯已經判斷咗你唔敢喐手嘅原因。 國內有個厭戰有陰影，其實等於越戰後期咁樣樣 嗰種咁嘅 mentality。 係啦， 係啊， 即係其實喂你唔係，你攞我啲仔女去打仗喎，係嘛？即係其實係會有即係喺呢個即係國內係有嗰個 negative feedback 嘅， 其實 同埋呢個一個鐘擺嚟嘅，對美國人嚟講，佢哋成日都係咁嘅，即係打一場即係越戰之後，即係真係好似 金地 泥足深陷。 我知啦，呢個情況就好似咧，有啲人放風啊，就係話中共咧都希望香港有一場即係呢個文革啊，咁即係等你班友咧。就厭棄呢個政治啊，就唔 Q 再理，就歸曬我管，係嘛 ？Apolitical， 好嘢啊！喂，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已經 over time 咗好耐啦。 好啊，好，下星期再見，拜 拜。Bye bye